因为连串事件引起对港台不满人士以及感到被冒犯的警察致歉。头条新闻完成本季节目之后，会暂停制作并检讨。港台工会和管理层见面之后说，头条新闻完成检讨之后会在下一季回归，但港台发言人说不能够说一定回归。网上流传照片，有市民声称政府派发的同心抗疫口罩内层滤芯出现多个黑点，质疑口罩发霉。创新及科技局回应说，生产商具有 ISO 9001品质管理认证，口罩在生产过程中有品质控制，如果发现有瑕疵或者污渍，有关产品是不能够通过出品要求。强调同心抗疫口罩产品质量具保证，包装前已经臭氧消毒。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周五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横茂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4206点，跌3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22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6，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5，人民币7.101，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81美元，卖出1746.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9，咁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系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嘅。今天早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豪喺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各位。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头先系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讲咗好多520嗰啲啦，系咪爱嘅嘢？其实爱的而且确咧系需要付出代价，爱亦都系需要担当，爱系需要努力争取，爱亦都系需要你为对方而放弃一啲嘅事情，从而改变自己，又或者因为爱你改变咗自己，然后自己都冇办法去到理解或者察觉。你有冇喺爱上边有以上嘅感动或者谂法呢？无论有定系冇都好，你又会唔会认为自己嘅爱可以长久？亦或认为自己嘅爱由于冇付出代价系短暂嘅呢？ 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张艾嘉《爱的代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的气温大概是3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明日以及星期五初，有时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会减少的了。现在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0%。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我们成日都会利用隧道，这里去那里去，香港都有不同的隧道的，有些是依山而建，有些就是帮助大家穿过这个海底的。海底隧道是香港第一条，就是贯通维多利亚，即是红磡那条，贯通维多利亚港以及就是港岛方面，即是两岸的隧道，亦都咧就系第一个使用咧就系建造、营运同埋移交模式落实嘅运输工程项目嚟噶。咁啊，建造工程喺1969年啊，咁啊当其时已经展开噶啦。隧道咧就系1972年啊，咁啊建成启用啊，咁啊都未出世啊吓，我自己。现今咧有总共啊三条嘅行车隧道啦，横跨维多利亚港嘅海底隧道、东区海底隧道同埋西区海底隧道。咁啊呢啲隧道啊，每一日平均嘅交通总流量咧，都超过250,000架次噶，咁当然话最近又个数字又可能会有所唔同啦吓。好啦，香港嘅海底隧道主要咧都系以沉管方式去到兴建噶，咁啊其中西隧以及东隧，咁啊先喺石澳嘅海边嘅石矿场兴建咗咧就系十多条钢筋混凝土嘅沉管，然后密封空心沉管。放水进入呢一个嘅石矿场，方便咧就浮起呢啲嘅沉管，就俾呢啲嘅等船咧就拖拉啦。拖拉去到咧就系隧道嘅正确位置之后咧，然后就放水啦。啊，利用呢个水嘅浮力、沉力啦，放水咁啊，等呢一个嘅混凝土就慢慢下沉，固定佢嘅位置。沉管之间咧亦都透过防水胶去到连接噶。嗱，管入边啊，再进行烧焊加工。然后铺上防水层，以及咧就系沙石。嗱，香港嘅海底隧道咧就没有洒水系统嘅，发生火警嘅时间或者系爆炸等等嘅意外咧，原来主要都系靠抽风系统咧吸走呢啲嘅浓烟噶。正常海底隧道口当中啦，其中一边咧就有通风大流噶，由4至6组嘅涡轮啊，咁啊将空气咧就向外抽。方便啦，俾隧道另一边咧就有新鲜空气进入嘅，即系用对流嘅效应啦。隧道入面啦，亦都有唔同嘅风扇组，去到咧就系令到隧道入边更加通风嘅。因此，火警发生嘅时间，亦都系靠呢啲强劲嘅抽风系统抽走浓烟。隧道入边啊，亦都有唔少嘅紧急电话以及咧就灭火筒噶噃，而且大约每1至200米嘅距离，亦都有紧急嘅疏散通道，可以咧就系走到另外一边嘅行车线咧去到逃生嘅。海底隧道可以抵御几分钟嘅8级地震，咁啊暂时亦都冇持续超过10分钟嘅地震啦，香港吓。而且就算咧就系一啲大型嘅邮轮下沉嘅事故啦，咁啊，例如系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亦都可以抵受到咧就30万吨嘅邮轮嘅碰撞，其余嘅海底隧道亦都可以抵受到10至20万吨嘅。隧道虽然非常稳固坚固，咁但系遇到海啸咧，就千祈就唔好谂住好聪明啊，走入去咧就系冇抽水系统嘅隧道，咁因为海水倒灌，其实一样咧系可以影响到隧道入边嘅积水问题噶。进入隧道之前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交通信号俾大家就系望住嘅，可能有啲系交叉，有啲系绿色公仔，甚至乎过一啲叫做 自己的繳付系統又會有不同顏色去到識別的吧。 晚上跟你講一句你好嗎，當天婚宴聽太多品下，彼此揮個手焦點都撲向他，安守一個看他出嫁。守夜的那刻如何對話，自有要是披著嗎，跟你只好專注獻花，輕輕打個眼色謝禮，然後告別嗎？大件事定能預見，仿佛不需若亦見，你与我又经历壮志，岁月却随人渐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一成长逼我学讲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观看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先再见，今晚举杯寄望始终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云同眠，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演。当我找个人是有长短，应不应一笑便算，于宝宝白日宴，察觉你也都被选，让我言辞已乱，去吓到那些寒暖，我怕再说得婉转，只后悔凝望你越行越远。若成长逼我学讲再见，只怕鞠躬那日先再见，当我好想豁然去眼前，无人陪伴身边，若然山迹再难得再见，可会抛低故技不要脸，不至于需要回顾昨天，尝试重拾新鲜，活人于是永恒。着粉纱，我现似流星坠下，不算一双手拍交，都不只有眼巴巴。 Robin and Candy 嘅音乐作品《红白》，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个个都识得呢一个嘅成语，大家都知道狐假虎威嘅意思系啲乜嘢？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啊，就係講到一隻嘅老虎啦，想食咗只狐狸，然後狐狸就話到啦：啊，我咧就係天神派到嚟嘅使者。老虎唔信，狐狸就同佢講：你又跟我行一轉，睇下啲人驚唔驚我。啊，結果啊，梗係驚啦！愚蠢嘅老虎啊，半信半疑啦，見到哇，大家真係驚佢，好厲害咁啊！狐假虎威，大家都明白噶啦。但系原来狐假虎威讲呢个古仔嘅咧，啊系以前啊一啲嘅叫做战国时期嘅人噃。喺战国时期，一位叫做昭奚勋嘅楚国有名大将，昭生我哋叫佢做威震四方。 楚王咧嗰阵时就问群臣啦，我听讲北方国家咧啊，大家都好惊呢一位超大将军，系唔系咧？群臣咧亦都无言以对，只有咧就系、是、一个，只有一个叫做江一嘅人咧，打咗一个嘅譬喻，打咗一个嘅故事。阿江生咧就系讲咗呢一个狐假虎威嘅故事啦。于是乎，佢自己就话到啦。所有动物睇到呢隻老虎都会怕，老虎以为佢哋真係怕咗狐狸，而唔知道其实野兽係怕自己。佢就同个楚王讲，大王，今日你有5000里嘅领地，有超过80000嘅大军，咁但係统帅军队见到对方呢就係萧生，所以啦，北方好多嘅国家呢大家都对佢有所忌涉，其实我哋都係好劲嘅军队嚟㗎。千祈唔好下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有阵时狐假虎威可能系一种嘅烟幕假象。你会唔会因为想锄强扶弱而对一啲狐假虎威嘅人谂办法去到帮忙，点样去到令到大家公平啲呢？你亦都有你嘅智慧可以做得到嘅。不过做人千祈唔好狐假虎威，唔系黑人憎噶嘛。 你想怎么斗？场上斗射球，或斗早套罩，成为天后，扮身比可爱，面论斗自由，或笑声斗达。 歌曲嚟自杨千嬅《龙争虎斗》，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在台湾，蔡英文总统今日宣誓展开第二个任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致以祝贺，指美国长期视台湾为值得依赖的伙伴，有信心在蔡英文带领之下，双方关系持续蓬勃发展。台湾的外交部说，今次是首次有美国国务卿祝贺台湾的总统就职，意义重大。总统府说，蔡英文在就职的演说中将会强调两岸互动会维持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原则，绝不接受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现状的做法。未来处理两岸事务会循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目标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蔡英文又提到，台湾将会继续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彼此伙伴关系。白宫发言人麦肯尼表示，总统特朗普肯定会继续冻结对世卫的拨款最少多30日，强调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一个延迟发放信息、偏帮中国以及令美国国民生命面对风险的机构。对于特朗普去信世卫，警告如果不能够在30日内作出重大改进，美国会永久停止拨款。麦肯尼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信件发人心醒。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任意对国际组织断供或者减资是单边主义行径，违反自身国际义务，美国拿中国说事，在履行应该向世卫承担的国际义务问题上推卸责任，讨价还价，是打错算盘，找错对象。法国一批国会议员宣布退出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令马克龙在议会中失去绝对多数席位。七名原属共和国前进党的议员据报不满马克龙的环保和社会政策，宣布退党，并加入名为生态民主团结的新政党。新政党一共有17名成员，包括马克龙的前支持者。他们的决定令共和国前进党在国民议会577席中差一席先过半数。有新政党成员说，他们会采取独立路线，不会同政府或者反对派结盟。分析认为，如果马克龙想通过法案，将需要更加依赖另外两个偏中间派的政党支持。警方控告一名87岁男子误杀，涉嫌同前年11月在尖沙咀的一宗案件有关，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一名52岁女子前年11月11日在堪富利士道一间诊所内晕倒，昏迷送院之后翌日证实死亡。警方进一步调查之后，昨日拘捕涉案男子，控告一项误杀罪。警方去年已经控告这名男子两项企图误导警务人员罪、12项没有备存有关危险药物的登记册罪，以及7项没有以附表1指明的格式备存有关危险药物的登记册罪。案件已经在去年5月6日提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 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吓，嚟到朝早嘅6:36啦。今天就是2020年的5月20号来的，咁大家在今天星期三的早上又有啲乜嘢嘅计划呢？咁农历方面啦，咁见到呢就是4月20啦，今天呢24节气入面嘅小满，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早晨早晨，咁朝头早嘅时间继续有白全浩陪住你哋。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啊，件件报纸都有唔少咧，就系关于受到疫情影响啊，有一啲嘅行业啦。啊，见到啊，福布斯咧就喺网站嗰度刊登文章，话到疫情迟早咧都系会结束嘅。咁啊，但系啊，航空公司迟早都系会重新起飞嘅。咁但系呢个行业啊，都系会生存落嚟啦，重新迎接佢哋嘅曙光。不过佢哋话到疫情咧过去之后啊，总系会有一啲嘅公司或者行业咧，可能因为今次嘅事件咧，就会好似引发咗一个爆炸品一样，一个炸弹咁样，嘣一声，可能令到呢一个行业咧有机会慢慢式微，甚至乎完结嘅。啊，佢首先就话到啦，环球影业就好似一个嘅核弹头一样，嘣一声爆炸。有好多嘅叫做主流电影啦，更加咧就系抛弃咗咧就系放弃咗院线，令到咧就观众只系需要咧就系用计翻美金20蚊嘅美金啦，就可以咧就系 online 咁啊在线咧就欣赏到一啲新拍出嚟嘅荷里活电影。始终一直以嚟咧，院线都系电影发行上映嘅唯一渠道嚟噶。啊，佢哋亦都会要求咧发行啊，咁啊保证90日嘅专利权啦。在之后啊，先至可以将呢个影片咧放喺其他嘅平台上面噶。但系由于疫情发生啊，令到呢一种嘅叫做风气啊，或者合作嘅风格咧有所转变，会唔会真系好似福布斯所讲一样咧，就有所改变呢？好啦，另外就系商场啦。啊，见到外国唔少嘅商场嘅股价咧都大跌接近60%啊，目前咧正在徘徊喺历史嘅低点。咁當然啦，大部分人都係覺得商場一路行一路買嘢呢一種嘅消費模式咧係唔錯嘅，但係由於受到疫情影響啊，咁好多人都會咧選擇咗咧就係 online 買嘢啦。啊，似乎大家咧要去到選中一啲嘅叫做新型嘅購物方式咧，接受能力啊都唔係話比想象之中慢喎。以前大家啲人就好中意譬如買鞋咁樣，咁就可以睇啱 size 著過，跟住先至買。好多人都话到网上买鞋咧冇得试过啊，争啲。但系而家连埋网上买鞋咧，买完之后你试过唔啱咧，可以即刻咧就经邮寄咧就俾翻佢嘅。咁啊，邮费方面咧，仲要系个生产商咧就系帮你俾埋。呢啲咧都系一啲新嘅营运模式啊，咁啊令到咧就系可能商场嘅人流咧会少咗，导致咧就系可能会越嚟越少商场，转去咧就系网上边咧去到销售啦。好啦，另外就係办公室啦。办公室即係我哋成日讲嗰啲譬如office 係一个呢令到整合咗所有员工一齐嘅一个地方嚟㗎。办公室呢我哋之前亦都见得到呢喺外国方面有譬如 Twitter 公司啦，佢哋都话到可以呢就係俾佢哋嘅员工永久在家工作喎。咁即係代表呢原来 office 嘅设定呢已经呢係可以被打破啦。 我哋可以咧，就係不用呢一個嘅辦公室，而做到辦公室應該要做到嘅事情，就係在家工作。喺屋企我哋可以透過網上邊嘅軟件，可以開會啦，可以處理伺服嘅問題啦，可以處理客户嘅要求，其實全部好多都已經係做得到噶啦。咁係咪真係會好似福布斯所講，連埋辦公室嘅空間營運呢一種嘅工種都會慢慢消失呢？咁樣？不過呢，即係俗語有句說話叫做一雞死一雞鳴，難聽啲咁講啦。咁可能有其他工種慢慢應運而生呢。 時間來到地球最終一周，即將進入倒數，不需多點算著退路，無熱線聆聽哭訴，逃生的方舟也早被擊沉，信眾四散教堂終於熄燈，唯願看末日到臨。 We gotta live it up。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热暖化都镇定。 好多工种都系好似倒数紧啦，又或者咁讲，希望倒数完结之前，我哋可以成功转型。一首歌嚟自冯允谦，开始倒数。 Gotta live it up。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嘅职场 KOL， 今日咧又要揾下啊一啲嘅美容嘅方法啊，令到我哋咧好多嘅 OL 啊，咩都好啦，系翻工嘅时候最紧要就系靓仔靓女嘛，系咪？不过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哇啲雨水都几犀利，即刻咧喺电话侧边啊揾到佢哋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问一问先 ，Queenie 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系啊，呢排咧即系嗰啲哇，天气都几飘忽下，包罗万有咁样，一时又太阳，一时又落雨咁样。喂，遇到落雨嘅，系啊，遇到落雨嘅时候咧，即系都唔知点算好啊。特别系个妆啊，又加上而家戴住口罩咧，个妆又已经立噶啦，啲皮肤，跟住个妆又掉掉揈咁样，唔知想点用啊，唔用啊，唔用又好似用紧咁样。咁点算好咧？有冇啲啊面对住呢啲防汗又好？防晒都好嘅化妆超级技术，可以醒两招杀手锏俾我哋嘅听众先。 冇问题 啊。其实最紧要嚟紧真系，好似小白话斋，真系夏天又到啦，即系都要准备一下啲防水嘅妆容。我哋系就算戴口罩或者我哋去游水啊嗰啲，准备去海滩度玩下都可以用。咁就係呢，我哋揀返其實都係會揀返呢一啲防水嘅粉底囉。咁、其實 但咁喎 ,Queen 呀，防水嗰啲粉底呀、化妝技巧呢，包唔包埋防汗水㗎、 防汗水㗎， 係咪㗎，即 係直情你可能呢有啲聽眾會去滑水嘅、甚至乎呢去你個海灘度跳落水度、你上返嚟都係個樣都係 嗰隻就海水，即係自己呢，因為運動完之後出汗嗰隻汗水啊。 汗水冇問題㗎，佢因為呢揀個粉底呢，咁嗰個佢自己本身揀啲粉底，佢本身防水粉底係蠟成分會比較高啲，佢係會將你啲水分呢扇走。咁、所以你有啲汗水嘅時候呢，佢會喺你塊面度呢好似水珠咁樣扇走。 咁都 OK 喎、 就可以係呀、就可以保護囉，即係無論你做運動又好，咁你就算自己本身個人好大汗都好啦，咁你一揀啲防水嘅粉底呢係完全係可以做到。咁但係我哋揀嗰個質地呢，咁可能揀返呢有啲防水呢係一啲你想高防水度高啲嘅話，就揀啲滴狀嘅，即係好似一支膏狀嘅粉底囉。咁、因為搽咗上去嘅時候呢，佢就會比較可以幫你扇走啲水分啦，因為佢油分多，佢就可以即係你支水油溝唔勻㗎嘛，咁佢就可以幫你扇走佢囉。 咁就紧要喎，扇走佢呢个就紧要，但特别呢即係最近天气阴晴不定啊，如果落雨嘅时候有阵时呢会突然之间嗰啲横风横雨啊，好係啊，多咗呢天文台就话喂你个区呢而家好快脆会有狂风暴雨啊，咁要搵地方匿啊咁样。嗰啲雨呢即係有阵时打横扫过嚟啊，如果你係普通嗰啲化妆嗰啲。 避都避唔到。 係啊，你成塊面溶咗，真係到时小拍小丑嗰套戏真係担当主角嘅到时。 系，有啲朋友都喺我讲笑话，你上水嘅话，或者你游水，或者你俾啲雨水打到块面咧，系溶晒，即系变咗小丑嗰啲流啲黑色嘢出嚟，又系好核突噶。 系啊，喂，但系如果 Queenie 啊，我发觉咧，即系如果你话嗰啲防水嗰啲化妆品，咁我哋系应该成块面搽晒啊，定还是眼又要另外搞，跟住个唇又要另外搞，跟住嗰啲两边面珠仔又要另外搞咁样噶？ 全部都要另外搞的，因为它每一个步骤都会有不同的防水的产品咯。譬如我们的面啦，我们首先就做好个打底先啦。咁我们其实用一般你们可能有买过的makeup base， 即是打底霜。它是具有这个呢收毛孔的功能。因为其实最主要我们要呢将个毛孔呢遮盖咗先，用一个打底霜，是一个透明的遮喱嚟嘅。咁它首先将你抚平咗啲毛孔的时候，当你再上个防水妆，你就不觉得啲防水的粉底会塞住啲毛孔啦。始终防水的粉底呢，它的质地是比较厚身一点。所以呢你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好厚咁样。但是当我用了个 makeup base 先打咗底遮盖了我哋啲毛孔，你落妆的时候呢都冇咁容易呢有啲污垢藏咗里面，就冇咁易出啊黑头啊粉刺嗰啲㗎。 但是呢如果用呢啲叫做防水嘅化妆品啦，无论係眼啊定还是面珠仔呢啲呢，佢係防水啦，但我事后清洁嘅时候系咪都系比较上困难嘅呢？ 我哋用翻其实一般嘅卸妆油啊、卸妆啫喱或者卸妆乳液已经可以清洁到嘅。但如果你话强效啲，我哋可以清洁得好啲嘅话咧，我会建议大家拣卸妆啫喱同埋拣卸妆油。 即系都 卸妆油你系啦， 系 都可以彻底咁样清洁到出嚟嘅，即系好似当平时落妆就得噶。 最紧要即系彻底， 唔使觉得太高负担。 彻底清洁到咧，咁就安心啦。咁我就可以继续安心咧，就可以咩咧？就学下点样可以化下其他部分啦。喂，咁啊嘴嗰啲咧，又系咪搵嗰啲叫做防水嗰啲唇膏啊，或者用唇膏啊咁样去搞噶？ 系啦，因为防水嘅唇膏咧，佢会比较咧干身啲噶，咁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咧，因为佢好似一个瓦式嘅唇膏咁样嘅，咁你上咗嘴真系会比较干，咁你可以先咧用咗润唇膏， 我就會建議大家可以攞啲凡士林或者你哋用開嘅潤唇膏咧，擠咗喺隻手度啦，一啲 cream 嘅潤唇膏，將佢喺個手指度打圈線，按摩咗之後咧，咁其實你一般咧係會比較油啲嘅，你就攞紙巾印咗佢， 嗯， 即係印翻走啲你吸收咗嘅潤唇膏多餘嘅印翻出嚟先，跟住我哋先至再用個唇膏，咁我哋輕輕攞手指啦。印咗佢，系将佢慢慢印上个唇度。 嗯， 咁你就会避免咧，唔会见到有唇纹，同埋咧个唇膏咧，亦都可以持久襟啲咯。 嗯，咁样。 另外一个方法咧，你哋譬如话我都唔想攞手指搽嘅，你可以直接将支唇膏咧先搽咗上个嘴度先，然后攞纸巾印走佢，跟住又再搽多一次，再印走佢。我哋分别会印两次，搽两次。咁咧个唇膏就会好贴噶啦，你食嘢啊、饮水啊，甚至乎落水玩啊，俾啲雨水打埋嚟，你都唔甩噶。 诶，咁几好喎，其实平时都可以用 呢个方法。系啊，平时都可以用咗，即系唔想有阵时一食嘢即刻冇咗嘴嘅话，我哋都可以利用呢个方法。 咁嗰啲嘴咧会唔会成日好似见到啲女士饮完水之后，嗰啲唇印就唔会黐 住？ 唔会啦，唔会黐嘅。 系啦，但系因为拣亲呢啲防水嘅唇膏，一定系令到嘴唇干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先我头先讲咗啦，你打底一定要做得好啲，系啦，咁你就唔会话印晒，即系唔会觉得干燥啦个嘴，亦都会又可以做到一个持久嘅唔甩嘅效果。 哦，咁啊明白晒。喂，但系仲有一样嘢，头先咧你都讲过就系呢啲叫做防水妆同埋防水嘅化妆品咧，好多时都会可能会厚咗啲啊，干咗啲。特別咧係厚咗啲嘅時候咧，有個問題，我點樣可以用呢啲防水嘅化妝品又可以化到嗰張好似好薄咁樣嘅咧？ 如果防水化妝品，如果我哋要化到薄，我哋就可以攞翻咧一啲海綿 嚇， 係啦，我哋用嘅搽專搽濕粉嘅海綿，或者我之前其實介紹過大家咧有一個叫海綿蛋 嚇， 咁、 那 個海綿。sorry， 嗰、那個係啦，嗰、那個雞蛋咁樣啦，咁嗰個係化妝嘅，咁佢就係咧你將佢個海綿蛋啦濕透咗之後啦，跟住你先至咧將呢啲化妝，即係我哋個粉底啦，點翻上我哋個面珠嗰個位置，輕輕推開，咁呢個都可以做到一個薄透同埋防水嘅效果。但如果你話我好多瑕要遮嘅，即係譬如暗瘡印啊各樣嘅話，咁我就會建議大家將個粉條，即係嗰個防水嘅粉條啦，直接畫咗上塊面度，先至攞個美妝蛋去推開咁樣咯。咁樣就會遮瑕度高啲，但係就相對地較厚啲嘅啦。如果要薄嘅話咧，就係我頭先講個方法啦。 嗯，咁就會薄啲，咁咪好啲啦。如果啲妝太厚，又會唔會覺得？太過唔似自己本身個樣咧，因為可能有啲人就係我用咗呢啲防水嘅化妝品，但係化完出嚟，喂，好似第二個人咁樣，會唔會多呢啲情況？ 唔會，因為其實佢係相對比平時嗰啲會望出嚟厚少啲，但係佢都係好自然，會覺得好誇張厚咗。 哦， 咁所以但係要注意一下就係咧，譬如我哋即係講真，如果想個妝持久嘅人，大部分都係偏油啲嘅皮膚噶嘛。 嗯。 佢哋啲皮膚比較油啲，同埋咁，所以用翻呢一個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幫佢咧吸走多餘嘅油分同埋水分嘅時候咧，佢望出嚟其實都唔會覺得厚。你最主要係攞嗰個美妝蛋個工具可以幫你，即係做到一個好透薄嘅效果，咁都係冇問題。 嗯，咁呢啲嘅 爭得好遠 嚇。咁呢啲嘅叫防水化妝方式咧，其實男士都 OK 嘅，都可以咁樣用嘅。 男士都 OK 噶，特別我想講下咧，男士一陣時其實望出嚟咧，個面色都冇咁靚噶嘛。其實有啲咧，我哋防水嘅胭脂咧係用胭脂液，係啦，胭脂液即係一啲液體嚟噶。你可以咧輕輕，女士男士都用得噶，輕輕點上去咧，平時都用得嘅。就算我唔搽粉底，咁我少少點翻喺個面脂位度啦，用手指咧輕輕推開佢咧，我都可以令到個面色靚啲。咁但係可以襟足全日，你又望出嚟咧，唔係好覺你自己係即係搽咗啲粉啊。 哇！呢啲啊，即係叫必殺技啊！有陣時男士咧就好怕咧，又俾人睇到，係啦，哇！你咁自整嘅咁樣， 係咯， 哇！但係又搽咗啲嘢，又靚咗啊！ 冇錯， 幾好幾好。喂，得閒再教我哋多啲呢啲咧，即係隱世秘技啊！等啲男士咧可以靜靜地化個靚妝，然後出到又冇人知道你化咗妝，但其實好靚仔，係咪？咁好啦，啊好。今日就咁，唔该晒 Queenie， 咁啊，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的确是，现在很多男仔都越来越贪靓的了。不过要小心，天气很兴，真的很容易个妆会溶的。阿官你讲的防水的方法防汗，如果不是出街化妆之后就真的比较小丑。 将抑郁掩盖，狂躁大概亦会被发现有害，无谓一生去讲，冷面笑着想欢笑，不想等到上天堂，西装化妆镜外堆望，苍白的脸撑着微笑，红结色从前画到耳边，抬头望天很想挣扎但渺小，成世循着道理给规则洗礼，压抑也不计，奇特思想妄想放大到就崩溃了，叮一声就要疯狂，执起喇叭躁动喧哗，苍白的脸撑着微笑，红血色粗线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现，发展时怪异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余下一次如此惊世骇俗历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许有事，啦啦啦啦啦啦，有几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跳出故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故事。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展，喜剧发展时怀疑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余下一次饰演经济蟹俗坏角色，逆向政治语无伦次，用最高姿态踏进历史，毫无瑕疵很显观众的细致， 都是作品小丑 Nowhere Boys， 出面是27度，我们可以听听龙虎榜的推介作品精选先，转头晨光第一线留回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的10点钟，转头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如果人生可以翻转头，你想翻去哪一幕？ 人都可以扭转像最初，何妨看尽你气性和恶浪，而成长的感觉已常回望，用万张胶卷收藏尽心锁，但全底片已抽放，十多趟一周亦添过眼泪，梦了光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望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理应释放。 JC 新推出的情歌作品讲的是，如果人生可以按个掣翻转头的话，他想回到两个人人生重叠的时刻，捉紧爱人的机会。作曲填词都是 JC 自己，编曲有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 今天的我如常亦冤内逗留，残障应该怎去补救，然而内疚是事亦

嗰條麥啊， 個支麥嗰度點解會有條橡筋？救命 啊！你啲你嗰啲單位咧，真係小心啲啊！話你聽啊，真係而家要好準確嘅我哋。好啦，咁唔知點解咧，我會抌咗佢噶啦嚇。 好好好， 即係好多橡筋喎，一個直播室。其實 我 真係 又有幾條， 我都有陣時都唔係好明白點解，即係聽眾都可以幻想一下。一个直播室点解咁多橡筋嘅咧？ 系啦， 以前就话咧，即系我初入行嘅时候咧，系好多橡筋咧会出现喺个直播室，原因咧就因为好多我哋用嘅录音带咧，播嘅声带咧都系叫做 open wheel 啦，开卷式录音带咧。 原来有中文噶。 梗 係 有啦， 叫咩開卷式 開卷式錄音帶 open wheel 嘛？ 哦， 唔知咧， 我唔知啊，因為我啱啱入嚟電台做嘅時候，仲掹車邊學過用戒刀剪， 唉，係啊，家有一老啊， 如有一寶啊， 我係寶嚟嘅， 梗係啦，幾時都話你係㗎， 係啊，咁嗰陣時咧，因為好多呢啲咁嘅開卷式錄音帶咧，佢係一餅餅咧，真係有啲橡筋咧要扎起佢嘅， 嗯。 咁所以咧，成日咧都会见到你删咗我麦啊！ 唔系， 突然间细咗， 仲系喐啫。 咁所以咧，成日都会见到咧，周地咧都有橡筋，但系而家都冇啦。点解会仲有咁多橡筋喺周围劈嘅咧？我都唔系好明白，有阵时成地就橡筋。 嗱，我哋朝头早咧， 最多系得沓报纸有橡筋嘅啫嘛。 我哋就得一沓报纸，咁嗰沓报纸系。都是一条啫， 好奇怪呢一、這个原案咧，我都真系要去寻求一下个答案先得吓。 好啊， 不过讲翻正题啦，头先嗰啲嘢又唔关听众事，即系我系自己嗰啲 分享一下啫， 啲卫生问题。喂，咁今天咧就头先都听到阿小白有同大家啦去讲翻啦，今日咧就系农历嘅4月28啦。咁啊，今天咧就適宜做啲咩咧？今日咧都適宜咧就係祭祀啦，破屋啦咁樣嘅。咁但係忌啲咩咧？ 破屋啊， 諸事不宜喎、啊。今日、忌諸事不宜。 哎呀，有會開 cancel 咗佢得唔得啊？ 我真係有、啊。 哎呀，今日小心啲，小心翼翼。 唔係喎，呢啲嘢。叫做信則 有，不信則無。 係啦，同埋咧參考嘅啫，啲嘢都係嚇。最緊要啊，成事就咩啊？ 成事在人，謀事在天。 调定系调翻转啊？ 唔系啊，我今日特登课你呢个成事在人，谋事在天啊！ 是但啦吓，总之你明我讲咩啦吓，咁最紧要信自己啦。咁今天啊，无论点都好啦，都系希望合你嘅心意啦。不过我想咧，有一个温馨提示，如果今日星期三啦，咁即系话朱海婷会翻嚟啦。 系啊， 咁朱海婷啊，如果你依家听到嘅话咧，你个妆化得靓啲啊，今日好多记者喺门口。 哇，要留意留意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彩 Didi 咧，佢就早过啲记者翻嚟。 系啊，早晨。 所以咧，再加埋 Didi 系咩啊？素颜都靓啊， 梗系啦， 大家朱海婷都系， 朱海婷 都 系，即刻补翻 先。如果芭比就唔得啊，真系。 系咩？唔系，咁又唔好咁讲。 系趁佢今日唔使早翻啊。 Okay. 好啦，而家先嚟咧，就请阿 Didi 同我哋讲下出边嘅交通状况咧。 好啊，咁啊都系啦。今朝早咧有两个爆水管需要封路，提一提大家噶吓。咁就弥敦道啦，去深水埗方向，介乎柯士甸道至到佐敦道一段嘅慢线封咗嘅，受爆水管影响。咁而家宝灵街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弥敦道，宝灵街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弥敦道啦。咁另外一个黄大仙道爆水管咧都几日前噶啦，咁仲未搞掂啊。黄大仙道沙田坳道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少少。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 好嘢啊，小白 点啊？ 我睇下 Didi 咧，我一路欣赏紧佢咧，报道呢个交通嘅时候，其实佢将纸条咧得两行字嘅咋， 系咩？ 睇下先。 但系点解你读到咁多嘢出嚟嘅？ 喺个脑度嘛。 哇，好嘢！即系点啊？ 哇，做咗咁多年啊！ 即系点啊？即系啲老师傅咧，你帮我教你十足啊？我梗系留翻两招自己啦， 梗系啦， 我写晒喺张纸度，你咁我怼俾你，你读都得啦。 我明啦，我明点解有阵时 Toby 啲交通咧，硬系短啲嘅。 我梗系唔系啦，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咁讲啊！ 陷害佢啊！ 系啦，我唔系。 喂， 但係咧，我知道。但係阿 Didi 咧特別嘅地方，我想問咧，喺阿 Didi 呢個交通紙上面咧，有一張有一句咧説話咧寫低咗。 嗯。 但係我真係睇唔到佢係阿拉伯文嚟㗎。 哦，嗱，依一句點解我寫咧就啱啱運輸處打嚟嘅，咁、我就唔可以即係寫得好靚啦，求其料咗。 但係呢啲係咩符啊？ 依一句咧，嗱，你睇睇住啦， 我睇唔到啊， 呢啲係線條嚟喎，唔係、文字嚟喎。 呢啲真係象形文字啊，象形文字啊，睇寶靈街不能左轉彌敦道。 边系字嚟噶？ 象形文字，你 我可唔可以影低佢俾听众睇啊？ 可以嘅， 边系字嚟嘅啫？ 影低佢啊！ 我真系要写低噶。 如果真系，你估真系有冇听众一路听一路都想了解一下？嗱，我覺得咁嘅，有冇辦法？聽眾如果喺咩 Facebook 嗰度表示有興趣，我先至去影低佢 post 上網啦。 我哋要出個 post 先喺嗰、那個、Facebook 上面問下聽眾邊個有興趣嘅，睇下有冇人留言。有人留言，我哋就可以擺上去啦。 好，嗱呢一張交通紙仲要唔要啊？ 唔要都得嘅， 可唔可以俾我 keep 住先？ 可以。 咁、我就稍后问下啲听众有冇兴趣想知，如果想知我先至登上去。如果唔系， 好难睇喎啲象形文字。 放心吓，嗰啲好机密嗰啲，我会遮蔽佢嘅吓。 系冇咩机密嘅，我哋全部都可以公开 嘅。哦，今日最好啦。 系咁好啦。喂，好多谢晒 Didi 啊， 唔该晒彭仔， 唔该晒啊， 系啊， 朝早。是不是好开心呢翻工？ 是啊，对住你仲更加开心啊。所以头先呢我听到小白话喎，头先我听到彭仔话你是不是删我咪呀，哇吓到我。 我梗係唔会删 你。对啦，彭仔都问你边有可能㗎，你主持嚟㗎。唔係 啦，开咪都开唔切啦。 冇、你边度好笑㗎呢。好，继续拜拜。 拜拜。 都系咩小丑呀，冇话先好笑。啊好。好啦，跟住阿 O 喺度。 阿欧， 早晨， 早晨， 小白，早晨，咁多位成功嘅听众，喂，我都想睇下 Didi 嗰个象形文字，睇嚟听众真系要， 我想睇下而家出边 lobby 有几多部 cam 啊！ 依家咧 lobby 嗰度咧已经充满自己嘅朋友啦，咁但系咧啊，讲翻天气先，因为都好影响佢哋，依家广播道咧就有嚿好大嘅黑云，听到咧就嚟会落雨啦， 喺正我哋头顶啊， 30号上边啊。 系啊，我哋而家行雷添啊！ 系啊，咁啊，咁记者朋友啊，小心啲啊！如果落雨啊，匿翻上自己架车嗰度先啊，或者揾个有阿姐头嘅地方遮遮雨啊！ 呢个温馨提示嚟噶吓，唔系恐吓佢哋噶， 系温馨提示。 唔系，真系温馨提示，大家行家嚟噶嘛， 梗系啦。咁因为你估佢哋等到几耐咧？会即系我估计。我估计佢哋依家咧 set 定个机喺度啦，全部布晒喺个广播大厦咧，就梗系等我哋阿处长出现啦。阿处长又系翻好早嘅， 处长差唔多翻噶啦。 但系咧哎呀，唔讲得呢样嘢 咩啊？ 即系团处长通常喺边条楼梯？ 哦，咁唔好讲啦，咁唔好讲啦，系啦， 冇。 不过如果知道，既然知道有咁多行家喺度守候住，咁冇理由处长唔出嚟招呼两句嘅。 有啲行家5点几已经喺度啦， 咁早？ 系啊，我翻嚟已经喺度。 不过我惊佢哋去错门口啫， 应该都唔会嘅。咁啊，即系总之都系嗰句啦，留意天气嘅变化。因为我头先除咗睇天气咧，睇埋大自然，啲雀仔咧都匿埋棵树底嗰度啊吓，咁啊。梁琴咧择木而栖啊，咁佢哋咧都要揾翻个阿姐头去避一避风球喎、 咁 样啊。 咁你同啲咦咁阿 O 咧，今朝早可以同啲雀仔咧扮白雪公主咁样唱歌啊？你啊， 系啊，一齐。 喂，咁我哋系咁先啊，拜拜。 冇问题。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系时候都要讲下啲养生保健嘅专题啦。今朝早咧就请到注册中医师吴裕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系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 嗱，我记得咧之前咧就讲完刮痧啦，咁我都知道咧，除咗刮痧之外咧，拔罐亦都系中医一个比较常见嘅手法嚟噶。 系啊，一般咧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刮痧、拔罐咁，系啊，针灸咁，其实拔罐都系一个我哋比较常见同埋。都是一个我哋即系效果几好嘅一个疗法啦。 嗯， 咁当然啦，即系我哋之前都提过，大家就系可能点解会谂起刮痧咧？就系、因为有啲人就呢排咧会觉得成身比较攰赖赖，比较重，唔聚财咁嘅感觉。咁、其实除咗刮痧咧，其实拔罐咧都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疗法啦，可以大家考虑一下。 嗯哼，咁啊，可以喺医学嘅原理同我哋呢啲听众解释下，其实拔罐咧系点样嘅一个原理嚟嘅咧？ 咁其实咧，我哋话拔罐咧就系将嗰个罐咧就将里边空气抽走，又或者烧走， 咁所以我哋就会有火罐啦，同埋一个抽气罐咁样一个分别啦。咁其实原则上都系将要将里面嘅空气抽走嘅意思啦。 嗯。 咁咧就系我哋个罐咧就会黐喺啲经络啊、穴位啊，又或者有啲比较唔通嘅地方啦。 嗯。 即系譬如话啲淤血啊，或者啲塞住阻塞嘅地方。咁透过呢啲吸力咧，就可以刺激到个皮肤咯。 嗯，咁我知道拔罐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咁到底有啲咩方法呢？其实 即系我哋常见嘅就系所谓嘅流罐啦。 嗯， 就将个罐咧烧完之后就摆喺一个固定嘅位，可能10至15分钟咁啦。咁呢啲系比较常用嘅。 嗯， 系啦。咁我都可能系比较多人都试过。 系呢个我都试过。 你都试过吓？咁我哋另外一种咧，唔知芭比有冇试过？就系我哋叫酒罐。又或者叫香港人都有啲会叫拖罐嘅， 嗯， 就喺个皮肤上边咧擦啲啲可能油啊，又或者可能啲铁打酒啊咁嘅嘢，即系俾佢有个即系个皮肤滑啲啦， 嗯， 咁就之后将个罐咧就吸喺嗰个位之后咧，就上下左右咁样去推，又或者去系啦，去拖佢， 嗯。 咁咧呢个咧就有少少同结合刮痧嘅一个原理咁啦。咁佢个嗰个面积咧就比较大啲嘅。咁一般就比较适合啲肌肉丰厚嘅一个位啦。咁就会痛少少。唔知芭比有冇试过呢个方法？ 呢个我都真系有试过，都真系几痛，我觉得。 咁芭比你都试过好多啦。咁最后仲有一个放血啦。咁就系咧，我哋用啲针啦，一般就系啲皮肤针啊，或者啲梅花针啊。在我皮肤那里或者在局部我们想放血的地方、 嗯、 就敲一敲或者拮一拮、 嗯、 之后呢我们就将个罐呢就在个胃那里就拔咁因为我们透过这个皮肤针啊这个梅花针这样一个拍打之后啦咁局部呢就会渗血的咁、 嗯、 这个时候呢有个拔罐这个负压将血呢就再抽出来我们有些譬如说有些单独啊即咬柴啊扭伤啊咁呢啲情況咧，因為佢裏面好多淤血噶嘛，咁呢個療法就比較好嘅，就放血，但系就當然都會比拖罐啊、酒罐啊同埋拔罐會痛啲啦。 嗯， 係呢個芭比應該冇試過吧？ 呢個我冇試過，一個比一個痛啊！我唔夠膽再挑戰呢個啦。 係啊，所以咧，我哋其實咧，有時有啲人冇做過拔罐嗰啲咧，佢哋就話：哦，好驚啊！我唔敢拔罐啊，因為好多血啊，即係佢哋會見到好多血。其實嗰啲只不過係拔罐嘅其中一個放血嘅拔罐方法啦，唔代表係拔罐啦。拔罐未必係會流血嘅，係一般嚟講嘅拔罐咧，我哋所謂嘅流罐或者走罐法咧，最多就會出啲沙，出啲嗰啲瘀啦，咁就唔會流血嘅。除非真係想放血嘅，咁我哋先會流血嘅。所以就即係解釋翻俾大家知道啦。 嗱，頭先咧聽阿 Victor 講咧，拔罐嘅方法都有好多唔同噶啦嚇。咁係咪即係其實唔同嘅病情咧，都係選擇用唔同嘅拔罐方法咧？同埋佢背後個原理又係點樣嘅咧？ 咁其實係噶，唔同嘅病情我哋就要用唔同嘅方法啦。因為基本上咧，我哋話咧就譬如話啲刺激都唔同嘅。即系譬如流罐咧，我哋个刺激度咧就可以控制得去轻或者去重啦。咁其实一般嚟讲，我哋中医咧就系、是、有讲呢个补同埋泻嘅一个治疗嘅方法啦。咁有啲譬如话啲身体比较虚弱嘅，咁我哋要采取一个补法。咁呢个情况咧，我哋就唔可以用啲刺激太大嘅，系啦。咁所以放血啊，或者可能酒罐咧个刺激比较大嘅咧，咁就适应翻有啲可能身体比较强壮嘅。或者个病情比较属于是一个实症的一个情况如果虚症呢就可能我们就要揀啲流罐或者可能啲流罐的那个方法和个穴位都会有啲不同啦咁基本上呢拔罐呢当然我哋中医都有好多嘅理论去解释啦。咁其实我哋可以分为呢、這个叫物理性嘅刺激啦。同埋呢个负压嘅效应嘅。咁物理性刺激就好简单啦即係譬如话我帮你按摩按一按按完之后咁你个嗰个穴位啊或者可能局部嘅肌肉啊其实都会放松㗎嘛。咁呢个拔罐呢佢係将个空气抽走之后呢形成一个负压。 咁就扯住个肌肉啊、血管啊，同埋皮下嗰啲所谓嘅筋膜啊，就会做到一个物理性嘅刺激啦。咁佢个刺激就更加大啦，即系按摩就系可能我哋手力有一个限制啦。咁呢个透过呢个拔罐，佢就比较大力啲啦。咁另外负压效应咧，就系我哋呢个负压之后抽上嚟之后咧，就开始会充血啦。啲微丝血管会充血，同埋有啲会甚至乎会破裂啦，就会有个流血嘅一个情况啦。咁呢啲流血咧，其实系个良性刺激嚟嘅。咁咧就系会促进呢个局部嘅血液循环。咁同埋咧会带更加多嘅血喺嗰个位。咁同埋我哋身体知道，呢个地方伤咗啦。咁其实就会刺激我哋人咧，就会要修复呢个位。咁就达到呢个医病嘅效果啦。咁咧我哋中医嚟讲咧，我哋就会一般就分为几个方法啦。第一就系平衡阴阳啦。同埋呢个调和呢个脏腑啦。咁因为我哋中医嚟讲咧，我哋系有穴位同埋经络噶嘛。咁唔同嘅穴位、唔同经络就负责唔同嘅病。系啦，咁如果即系譬如话有啲可能发烧嘅啲高烧不退嘅，咁我哋会拣有啲譬如话有啲大椎啊，有啲比较清热嘅穴位去处理呢个病啦。咁有啲即系譬如话可能系肠胃唔好嘅，咁我哋就拣啲脾胃经啊，或者可能啲肝经嘅穴位去治疗啦。系啦，咁同埋有时候我哋话透过呢啲穴位呢啲经络咧就。医病之后，佢唔单止系局部嘅一个医治嘅效果，佢甚至乎可以调理，即系我哋身体里边嘅脏腑里边嘅不适。咁另外咧，我哋都会就话有啲地方都可以帮助我哋诊断嘅，即系譬如话有啲经络，即系譬如话啲肝经嗰度特别瘀嘅，咁可能个肝唔好啦。咁如果佢本身个肺唔好嘅，咁喺个肺嘅穴位上面咧，个颜色就会特别深嘅。系啦，咁其实我哋就话，都系为我哋临床咧就做出一个协助诊断嘅一个方法啦。 嗱，头先听 Victor 讲话咧，即系帮助诊断咧，就可以睇到佢，譬如边一啲部位咧，特别瘀啊咁样啦。咁唔系即系其实代表咧，嗰个拔罐出嚟之后咧，留翻嗰个印咧，譬如啲深浅颜色啊，又或者系多唔多沙咧，其实咧系咪都有唔同嘅代表嘅咧？ 其实系有嘅。因为我哋话咧，唔同嘅颜色咧，当然都有唔同嘅解释啦。咁简单啲讲嚟讲咧，就系呢个颜色越深，就代表呢个症状就比较严重啦。那个局部嘅位嘅阻塞比较劲，即系譬如话局部阻塞比较劲嘅时候，咁佢压力都会比较大啦。我一吸嘅时候，咁里边啲微丝血管就容易爆裂啦。所以就容易那个颜色越深啦。咁基本上有啲即系譬如话有啲人好惊拔罐嘅，因为话。一拔一次嗰个印留好耐，就唔散咁。因为其实你嘅病情越严重，咁嗰个颜色会深啦。咁但系随住你可能keep 住治疗，你嘅症状改善之后咧，咁、那个拔罐造成嘅呢个印咧，其实会越嚟越浅嘅。 我知道咧，有啲朋友咧，除咗话即系惊住痛之外咧，亦都好似头先阿 Victor 话斋啦，惊住嗰个印咧可能留得耐啦。咁其实咧，会唔会系关拔罐时间长短事嘅咧？有冇话其实只能够系几多分钟啊，或者一段几长嘅时间咧，先至系叫做适当嘅拔罐治疗咧？ 咁我哋当然啦，我哋就话呢个病情越深咧，越严重咧，个颜色都会比较深色啲啦。咁但系咧，我哋都唔建议话拔罐太耐嘅。咁特别而家有啲人咧，可能会自己买嗰啲枪嚟自己拔啦。咁就可能会即系操作上面就唔系咁熟悉啦，咁就会留得好耐。咁咧，我哋一般就建议5至15分钟，咁就 OK 噶啦，就唔好太耐。因为太耐就会造成呢个皮肤嘅一个伤害啦，甚至乎会出现呢个溃疡啊，啲组织坏死嘅后遗症嘅。系啦，咁另外都唔好太频密啦，我哋都要睇翻你嘅身体嘅情况啦。我甚至乎有啲病人佢只一拔完之后，第二日出现呢个发烧嘅一个情况。其实就因为始终佢都会调整我哋免疫系统啊嘛。咁如果你刺激太大，咁我哋身体就以为系一个我哋身体。面对一个很大的伤害，咁呢个时候就会有啲免疫嘅呢个反应出现啦，就比较发烧啊，有可能会晕嘅一啲症状啦。咁呢啲我哋都唔系好想见到嘅。 亦都想问一下咧，即系拔罐咧，有冇话啲乜嘢姿势比较好？即系坐喺度好啲啊，定还是趴喺度啊，或者瞓喺度啊，咁样好啲噶？ 其实都冇所谓嘅，就睇下你想拔咩位啦。咁就如果有啲人咧趴低唔舒服嘅，咁其实坐都得嘅。系啦，咁有同埋你睇下地方啦。如果瞓低可能舒服啲嘅，同埋有时候你啲罐系玻璃罐咧，可能地下惊 拔得唔实会跌会爆，咁就可能瞓低会安全啲咯。 系。記得之前自己去拔罐的時候咧，醫師就教啦話，記得咧翻去之後咧兩個鐘內都不要沖涼喎。其實係咪真係有呢啲咁樣嘅説法嘅咧？ 咁其實沖唔沖涼咧就都冇一個定論嘅。 嗯。 但係一般嚟講咧，我哋都建議咧，就拔完罐之後就冇即刻沖涼啦。 係。 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真係要沖涼嘅話咧，就唔好沖凍水涼。咁其實因為而家個條件好咗好多，屋企都係基本上都係沖暖水涼啦。 嗯。 咁其實呢啲可能凍親嘅呢啲情況就唔會出現啦。唔係嘅話，其實因為我哋拔完罐之後咧，個毛孔張開，咁呢個時候你去攝水就好容易凍親啦。呢方面就叫大家可能小心啲，同埋可能你拔完罐之後都保暖啦。即系局部嗰啲位置拔完之后都冇吹到风啦， 系即系唔好话谂住咧，好似成身都好兴啦，因为尤其是嗰啲嘅沙出咗嚟咧，应该都会有一种滚烫嘅感觉咧，就唔好走去吹风扇啊、敷冻毛巾啊，呢啲就绝对唔可以啦。 系啦，冇错。 嗯，咁除此之外咧，其实拔罐仲有冇啲咩禁忌系要注意嘅咧？ 咁我哋头先都提过啦，即系譬如话时间唔好太耐啦， 嗯， 咁同埋刺激。特別是自己拔嘅話，自己都冇太大啦，係啦。咁另外咧，就有啲病咧要更加小心啦，即係譬如話啲心臟病啊、血友病啊，或者可能係啲身體浮腫啊、皮膚敏感啊，或者譬如話嗰啲濕疹已經係流曬水、流緊血嘅，咁呢啲情況拔罐就唔係好啱啦。 係。 咁同埋有啲可能急症嘅有啲情況啦，都唔好自己拔啦。咁最好就係問一問你嘅醫師。到底適唔適合拔啊？或者可能呢啲情況之下，都係揾翻醫師去拔罐會安全啲啦。 嗯，今朝再一次唔該曬註冊中醫師吳宇成醫師 Victor， 我哋下星期再傾過啊。 好，拜拜。Bye bye 神光大學。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世卫大会视像会议闭幕，成员国一致通过由欧盟草拟有关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决议草案，内容要求世卫就应对疫情的手法在适当时候尽早启动公正、独立和全面评估。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欢迎，强调世卫比任何组织都更需要问责制，重新世卫将会继续领导全球应对疫情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世卫必须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公平，否则华府将会退出世卫。对于特朗普去信世卫，要求在30日之内改革，否则将会永久冻结资助，并重新考虑美国的世卫会籍，世卫说已经收到来信，正是考虑内容。美国增至超过152万人确诊新型肺炎，91600多人死亡。纽约州疫情继续缓和，州长宣布民众在下星期一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可以参与不多于10人的活动，形容向为国捐躯的军人致敬是重要传统。纽约市177700名的公立学校的学生夏天要继续网上学习。当局期望学生在九月重返校园。财长努钦预期第二季仍会有大量人士失业，亦会出现其他负面经济数据。如果各州继续实施封锁措施，可能对经济造成永久损害。但相信随住经济活动重启，经济情况到第三和第四季会好转。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指示联邦部门削减不必要的法规，加快复苏的步伐。在台湾，蔡英文总统今日宣誓，展开第二个任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致以祝贺，指美国长期视台湾为值得依赖的伙伴，有信心在蔡英文的带领之下，双方关系持续蓬勃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弥敦道咧有爆水管啊，去翻深水埗方向，介乎柯士甸道至到佐敦道嘅一段慢线封闭。咁而家宝灵街嘅车辆系不能够左转去弥敦道噶，就系弥敦道去翻深水埗方向啦，介乎柯士甸道至到弥敦至到佐敦道嘅一段慢线系封闭啊。咁宝灵街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去弥敦道。咁喺黄大仙道都有爆水管，黄大仙道同埋沙田坳道交界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经过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的热情， 猴仔又喂，唔好听歌啦，掹走个耳筒去啦。 吓，点解啊？ 有雷暴警告啊，唔好带一啲高度传电嘅用具啊，例如耳筒。 仲有啊，你戴翻顶帽啦。 点解又唔戴得啊？ 你睇个头遮到咁长咁尖啊，闪电嗰阵啊，分分钟导电噶。 头发都有事。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工作有妥善安排，雇员安全又安心晒。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六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号至6月14号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3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朝早7:36嘅时间啊，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翻到嚟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噃。哦， 系啊，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咁啊，可以讲下呢一个先啦。嗱，呢个世界咧有啲嘢应该做多啲嘅，有啲嘢咧就唔应该做。讲啲应该做嘅先啦。咁啊，今个星期四起咧就开放翻30个泳池部分嘅设施啦吓。 哦，香港 另外咧就会开放翻15个泳滩啦。 嗯， 咁其实可能你会话喂啲泳滩之前啊都大把人啦、啊，闩咗门咩？ 冇救生员噶嘛？ 泳滩首先系冇门口嘅，通常 系 你留意翻嗰啲清水湾啊， 同埋佢 大浪湾、啊， 佢就算有咧，佢整条索带咁， 系啊， 胶带啲人唔理嘅，老实讲唔可以唔理噶嘛。但 系 个 重点系冇救生 员，系啊。 咁但系嚟紧咧，即系、星期四咧，即系明天咧、啊，就开始有翻救生员 哦。 咁啊，游早泳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復操啦， 好嘢好嘢， 但係記得第一次咧游早泳咧、你唔好咁澎湃住，試下水温先。 係，即係呢個真係試水温喎。 係啦，你平時咧，你平時可能，喂，我後生嗰陣時啊，輕鬆啊。喺呢度喺岸邊啊，游過去浮台，游十幾個塘啦，咁樣係咪先？ 係啊。 咁但係今時今日啱啱俾你復操翻， 你游住少少先，系啦， 咪咯， 江 力申都会做热身运动啦，系咪？ 游水本为乐事，系咪先？ 系， 所以咧，大家咧即系做足热身运动，同埋咧第一次落水啊，即系去到泳池嗰度咧，真系喐多啲先，同埋唔好爆得咁尽致啊，轻松游下先，感受一下，因为始终有个几两个月咧，可能好多朋友都冇去过泳池嗰度游水啊，咁所以咧就要留意翻啦，啊，逐啲咁样 pick up 翻咁样，咁啊唔止头先讲啊泳滩啊。或者泳池啊，嗰度会开放翻啦，仲有嗰啲水上活动中心啊，嗰啲户外攀石场啊，城港镇都会开翻。 即系我屋企嗰度有多人咯， 系啊，你嗰度有个 艇啊， 水上活动中心咁， 系啊， 系啊，咁啊又会多翻人啦，咁啊户外攀爬都可以开放翻，咁啊大家各取所需啦。但系根据呢个民政事务局局长啊徐英伟都有讲啦，佢话虽然开翻啲场地，咁但系咧大家咧都要谨记咧就要一啲社交嘅距离要好好嘅保持住啦，咁啊仲要咧戴口罩喎，咁样咁当然你话喂游水点戴口罩啊？咁 游水啊，梗系唔系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上翻水抹干净块面，咁你咪戴翻个口罩先入更衣室咯。咁呢啲基本嘢，我估计香港人其实都乖嘅，如果唔系就唔会有喺防疫啊抗疫方面都。颇为好嘅一个成果啦， 啱、 以目前为止嚟讲，咁啊呢啲系啲好嘅习惯要 keep 住佢，咁但系咧啊好多咧英超嘅球员咧都有啲坏习惯，连日来咧都已经讲咗咧话喂有啲英超嘅球员啊，即系譬如迪利亚里嗰啲啊，成日啊叫你咧限聚令嘅时候又开 P 啊，又玩嗰啲 poolside party 啊，搞到咧有贼人啊就啊去打劫佢嘅。咁啊，另一位咧，英超嘅球員咧，即係飯碗不保啊嚇，因為咧早前啊，觸犯咗呢個賭博條例咧，被罰啊全球停賽四個月嘅史道列治咧，停賽令咧即將屆滿啦。咁啊，呢啲唔好啦，自己踢波，自己又賭波咁樣，幾咁唔好咧。咁啊，大家唔好仿效啦。咁啊，呢一位咧前車路士利物浦嘅射手咧復出之後咧，啊聞説有一個好嘅去處。咁你千祈唔好諗話，喂佢咁追賭錢，係咪入賭場做荷官啊？咁樣咁唔係嘅，佢真係仲係踢翻波嘅。 咩回事嚟嘅？ 係啦，咁啊有位有心人咧就願意收留呢一位咧改邪歸正嘅球員，佢就係咧萬人迷碧咸啦。 哦， 係 啊， 係啊，因為碧咸咧依家喺美職聯有隊球隊嘅。 係啊係啊，佢係班主嚟㗎。 係啦，嗰隊球隊叫咩咧？大家記住佢啦。喂，如果啲人考問你，喂碧咸有隊波，你知唔知道隊波叫咩名啊？叫做咧國際邁阿密。系啦，以迈阿密做主要基地嘅，咁但系咧就前面加国际呢两个字咁样啊吓，咁啊有意咧就签呢一位咧前英超射手啊史道列治咧就过去咁样，咁但系碧咸都有讲啊，话如果你过到嚟踢波嘅话咧，要生生醒醒啊，就唔好再有啲蛊惑嘢啊，或者咧要触犯呢啲赌博条例啦，咁啊认真啲踢波啦，知唔知道咁啊？估计今次对于史道列治嚟讲都系一个教训嚟嘅。咁、你谂下，原先踢紧英超，突然间去咗美职联，咁如果你再系犯呢啲咁嘅嘢，唔知噶啦，可能去啲。印度聯賽啊，越南嗰啲踢波咁樣咯，咁嗱呢個係一個其中唔好嘅壞習慣啦。另外仲有好多咧，英超以至咧世界各地啊一啲好嘅球員咧都有啊一個壞習慣改唔到嘅，就係咧食煙啊。 嗯， 食煙呢個習慣咧，特別喺依家咧新冠肺炎咧好影響嘅情況底下，我哋成日都有喺節目嗰度講啦。其實今時今日已經要戴口罩咧，你仲要喺條街嗰度食煙，人哋咧戴住個口罩已經呼吸係比以往困難嘅啦， 仲要呼吸嘅時候仲要聞埋你二手煙， 哇！呢、這個真係超差、超級差。有啲人咧仲要邊行邊食煙， 火車頭啊嘛。 這個、呢個真係咧雙重受損。第一個受損係咩呢？你咧就成日除低個口罩喺度食煙，那個口罩咧就咁拉低，跟住又戴翻，拉低又戴翻，跟住咧暴露喺空氣之中。其實咧個口罩都要換啦，或者入面都充滿住細菌啦。第二咧，你好似啊，即係傳說中嗰啲火車頭咁樣，邊行邊食煙咁樣咧，咁啊真係令到後面啲人咧都要吸你啲二手煙啊！真係咧好非常不應該咯呢啲事。咁希望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啊，都乖乖地啊咁啊，但係咧即係有好多嘅球員以至領。队咧都系好夸张嘅，喺食烟呢一方面，包括啊祖云达斯嘅总教头咧沙尼啊，喺球圈 出名咧，係一個咧，哇，報章形容係一個煙產嚟嘅。 哎呀， 咁啊呢個早記嘅隊長咧，基拉連尼咧，近日咧出咗本自傳啊，入邊咧就提及到沙利咧食煙嘅誇張程度。你知唔知沙利咧係會對住球員咧， 噴煙啊？ 佢會係啊，會噴煙啦，同埋喺呢個更衣室嘅時候咧，會 beefing 噶嘛，中場嘅時候 又食煙啊， 又食煙。咁其實你根本你外國都應該室內禁煙 啦。唔係咯，你更衣室入邊哇？ 好啦，你知唔知一場波大概要食幾多支煙？ 唔係一包嘛？ 一包唔得，我唔知一包幾多支煙。首先 ，sorry 啊，其實我真係離身，我真係唔係一個食煙嘅人嚟啊，我唔知一包有幾多支煙。咁用支去計算嘅話咧。佢每一日咧會食60支煙， 哇！ 一場球賽咧至少啊食28至30支煙， 哇！ 係咪好誇張啊？ 都應該會話自己係因為好大壓力嘅，不過都係藉口嚟嘅。 你話食60條薯條啊，有時都覺得好多啦一個人，你60支煙喎、啊。仲要其實一支煙嘅時間，成日話一支煙嘅時間係幾多？咁佢有60支煙嘅時間就喺對住個煙頭嗰度咧去消磨咗呢啲時間啊，所以真係估佢唔到啦。咁啊，仲有一啲咧就話戒咧，但係戒極都戒唔到嘅，包括咧就係呢個韋舒亞啦，仲有巴洛迪尼啦，又係咧成日都會周街食煙啊，跟住咧有陣時更加會隨處抌煙頭添啊。咁呢啲咧亦都俾媒體咧影過好多次啦。其實作為球員啊，個肺功能咧對自己係非常有用噶嘛，即係如果你有個乾淨嘅肺部， 啲運動量都會勁啲啦。 你肺活量好啲，你跑步都會快啲，跟住咧你嘅體能亦都會好啲。所以咧有啲球員咧，可能佢後生嘅時候，譬如我18、22嘅時候，我食煙咪食煙咯，一日食幾十萬支煙冇問題噶。但係咧，其實到咗你去到20多歲，或者咧你身體嘅含氧量咧走下坡嘅時候咧，你嗰個衰落咧好快， 係啊，同埋好容易告別自己嘅巔峰。 係啦，有陣時我同小白咧都成日都會睇住啲球員，哇，邊個咧好勁，又被譽為新金童，又被譽為咧哇好踢得，跟住咧踢咗2、3年之後咧，唔係因為受傷，亦都唔係因為咧球員或者球会嘅交易，跟住咧就慢慢咧佢就会淡出球坛。点解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因为咧佢哋身体嘅质素咧开始啊应付唔到咧一个强烈嘅比赛，所以咧由英超跟住咪踢下美职联，跟住或者踢啲瑞典超嗰啲，越踢越后，跟住可能踢中超咁样咯。咁呢啲都系会发生嘅事嚟嘅。咁所以咧，藉住今朝 spot 到你咧，就同大家第一啦，即系你做球员咧就唔好触犯呢啲赌博条例啦。第二咧就系咧。食少支啦，咁多位嘅球星朋友， 系啊，咁啊球星朋友咧最近系最开心啊德甲啦，因为佢哋咧都啱啱啊踢翻波啦，踢波之余咧仲发觉嗰个收视率啊，哇相当之好，咁啊停赛咗差唔多2个月有多嘅时间啦，今日见到欧洲五大联赛之一嘅德甲啦，咁啊佢哋啱啱开波嘅时候个收视率啊，哇比以往咧就高出咗接近2倍，咁啊喺免费频道啊更加咧有超过245万名嘅观众咧系收睇佢哋嘅直播，咁啊佢哋梗系开心啦吓，咁啊希望开心事情啊，陆续翻嚟啦。不过咧都要望一望英超、哦。咁啊，英超亦都有球会咧就发表声明，咁啊话到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对19间球会合共748名球员，加上咧就球会进嘅职员啊，进行新型冠状病毒嘅测试，发现3间球会总共6个人啊对呢一个嘅病毒呈阳性嘅反应嘅。咁啊，赛会咧就未有公布涉及嘅球员同埋在职嘅球员啊，或者大家其他媒体都会睇到啦。咁啊，属于边一队咧？咁啊，边个咧？咁啊，但系佢哋都会话到啦，会自我隔离咧。就係7日嘅時間嘅，咁另外咧就係法國政府方面咧就宣布咗啦，咁啊腰斬呢一個法甲啦，係咪？咁但係法國足總杯以及聯賽杯嘅決賽咧，就將會如期喺8月當其時咧就會上演啦，咁啊大家咧相信啊好快脆又有機會咧可以欣賞得到咧就係法國嘅足球，除咗喺歐聯嘅比賽可以欣賞得到之外咧，啊仲有杯賽，大家有機會嘅時候咧都可以去一齊睇下欣賞下啦。Millions of words to say in the dark, I'm so afraid to tell you how much I care for you, for all the promises I have made. I'm sorry I have betrayed, and it's driving me insane. But you'll have to understandI won't even try to defend. believe it in me, and that's what I got to do. Till the day when I stand right in front of you,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I truly do. Of miles away in the dark, but I'm so awake, recalling moments I've shared with you, for all the feelings I have for you, for hiding them I'm such a fool. Now my heart is soaked in blue, and you'll have to understand, there's not much we can demand. What I got to do till the day when I stand right in front of you,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I truly do. I meant to study every night and day, our loneliness just won't go away. There's not much we can demand. 7:51啊，出边嘅室外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一首嘅作品嚟自王静嘅《Yours Truly》。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繼續我哋嘅國際新視野嘅同時咧，都要同大家 update 一下咧，因為正話咧就我哋好即興咁樣就話，想唔想睇下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交通皇后 Didi 嗰啲手稿啊？ 想啊想啊！ 因為真係勁過鬼畫符啊， 係咯， 但係佢又睇到係咩字喎？咁所以都想俾大家分享一下。咁於是咧就喺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專頁嗰度就整咗個。post 啦，出咗个 post 就问下大家想唔想睇先咁样。好啦，咁有少少反应，不过咁我真係就我係彭仔下，咁我呢就想呢攞返呢一个攞个 reference 啦，即係攞个参考啦，究竟几多我哋先至真係 post 啊 Didi 嘅手稿出嚟呢。咁我就用呢较早前呢阿小白同佢公子啊， 寻日嗰个享乐时代 係啦， 个 post 就 post 咗个张睇日出係咪啊， 唔係嗰个系狗仔 狗仔 仔园嗰个啊。 哦，原来系呢张相，好啦，咁嗰张咧都话有470-479 到目前为止， 系咯，咁我觉得应该要破呢一个纪录先， 要破479， 系啦，能够咧系多过479个人话想睇咧。即係俾咗 like 咧，嗰個 post 咧，咁我哋先至 post 出嚟啦。 好， 如果唔係咧，就即係 阿 Didi 会唔高兴咯？ 梗系啦， 系啦，起码都赢个细路同只狗啊， 系啦，几唔好听？你话输咗俾边个啊？ 输俾细佬，惨过输俾个制度啊！ 好，479啊吓， 系好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兴趣睇啦吓。好，咁啊，继续我哋嘅睇世界各地啲花絮咧，其中咧就都系受到疫情影响咧，就喺呢一个嘅曼谷机场啊，吓嗰度咧都出现咗一个好似电影桥段啊，机场客运站咁样，即系汤汉斯主演嗰一套咧，就喺个机场嗰度咧系留宿啊，喺度咧住咗好耐。咁就话咧，泰国近日咧有三名啊，系抵达曼谷准备转机嘅尼日利亚旅客咧，就因为咧前往嗰个国家咧已经系封咗关啊，以致咧佢哋滞留咗喺机场嗰度成两个月啦。哇，咁两个月点算咧？咁可能咧本身佢哋都唔系太穷嘅，咁但系咧你个旅费咧都有限啦，两个月你冇预喺嗰度咁耐噶嘛。咁所以咧，解決三餐咧都成問題。好彩咧，有一啲嘅好心人咧就幫佢哋。咁現時當然咧，佢哋最希望咧就能夠咧係可以早日咧翻到去自己嘅國家咁啦。咁佢哋咧就經常都可以得到一啲嘅機場職員啦，或者係保安咧，就甚至乎啲旅客咧都會送上一啲物資俾佢哋。咁佢哋就可以喺度咧就繼續咧即係等。通翻关之后咧，就翻去自己嘅国家啦。 哦，都唔知等到几时。 咁啊，希望尽快啦，都系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嘅啫。咁但系咧，从一啲嘅新闻图片见得到咧，呢三位嘅尼日利亚嘅旅客啦吓，咁咁佢哋都系即系黑皮肤嘅朋友啦。咁所以都比较容易认啦。咁另外咧都见得到佢哋嘅装扮咧，虽然就喺机场嗰度咧，即系留宿咧都辛苦噶啦咁。但佢哋着得几光鲜， 本身啲衫系望起上嚟光鲜咋系嘛？ 系名牌字 哇！ 即系因为太大个 logo 咧，唔系着嗰啲传统衫啊？ 唔系啊，佢哋真系着住一啲名牌子嘅服装咁样噶，咁所以咧，即系叫做落难得嚟咧，都几不失佢嘅时尚啊！ 系啊，有霸气喎，佢哋行出嚟都 几有霸气啊！嗱，咁另外一个咧怪现象，亦都系一个又唔好话怪现象，一个有趣嘅现象啦吓。咁亦都系同呢一个疫情有关嘅，咁就因为咧。喺呢个全球疫潮底下咧，大家都要喺社交上面保持距离噶嘛，系咪？咁好啦，就连一啲咧宗教活动咧就更加啦，所以有好多地方咧都譬如你嗰啲咩主日崇拜啊，又或者系庙宇啊、佛寺啊、 朝圣啊嗰啲， 系嗰啲咧都系暂停一下嘅。好啦，咁但系咧喺宗教活动方面咧，美国咧。就有一名嘅神父咧，佢为咗咧维持翻咧一啲传统嘅仪式，譬如话系洒圣水啊咁，咁咧就点做好咧咁？咁于是乎咧，俾佢谂到， 直播啊都系， 唔系直播，洒圣水点样啊？ 咁你洒完之后，你都系有个 cam， 但系你要向个人洒圣水啊嘛。 我谂住 你个人喺边先，系咪？好啦，咁嗰啲嘅教徒咧。原来咧，佢哋咧就喺呢一个嘅神父佢嗰个嘅谂到方法咧，就话你可以照揸架车驶经呢一个教堂， 吓， 即系好似人哋 take away 咁样咧， 吓， 咪有啲 drive through 咁样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你可以揸车过嚟呢度就 pick up 嗰啲嘅食物， 佢唔系开住个大花洒系嘛？ 唔系大花洒，系水枪， 哇！ 神父咧就将啲圣水咧有趣啊， 会唔会儿戏得齐啊？水枪。 我又覺得唔係喎，我覺得呢個神父又幾有頭腦喎。嗱，佢咧諗到將一啲聖水咧就入落去水槍，然之後咧啲教徒咧就揸住架車經過呢一個嘅教堂門口，咁神父就企定喺個教堂門口噶啦。咁你搞低個玻璃窗，跟住神父咧就捉土一陣，然之後跟住就向你咧用個水槍就噴呢一個嘅聖水去祝福你咁。咁呢一種嘅儀式咧，佢又達到佢個作用，又可以咧唔需要接觸， 又有距離係啦， 係啦，又可以咧有聖水噴灑嗰種嘅效果，咁我覺得幾好喎、啊，同埋即係神父又諗到、啊， 咁亦都咧令到咧喺網絡上面瘋傳呢一個圖片啦，即係神父向呢一個揸緊車嘅教徒嚟到去噴灑聖水呢一種咁嘅做法啊。咁即係所以咧幾時都係嘅，有一啲咧好唔尋常嘅事情發生咗咧，但我哋亦都咧有相應嘅一啲嘅特別嘅措施咧去應對，咁咪好咯。 有冇影到佢嗰個水槍係水槍仔定還是好大 水槍仔嚟啫？哦唔系点啫？你攞个花洒壶、喷壶嗰啲都得， 都得。 不过咁啱咧，佢呢个系手枪啫，系水枪型啫吓。呢一首歌曲咧，名字叫做《Let the Future In》啊，咁啊，希望未来嘅日子我哋想点咧，梗系希望嗰啲疫情咧快啲离开啦。 嗯， 唱歌嘅朋友咧就系、是、你都熟悉嘅，佢系 Karen Mok 莫文蔚啊吓，咁啊系有广东嘅新曲之余咧，又有首英文嘅 single， 今次咧仲 featuring 有 Fast Is Movement。时间差唔多到早上嘅八点正啦，听新闻。 换人士以及感到被冒犯的警察致歉。头条新闻完成今季的节目之后，会暂停制作并且检讨。港台工会同管理层见面之后话，头条新闻完成检讨之后，会下一季回归。但港台发言人话，不能够讲一定回归。政府将限聚令延长至6月4号，主办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支联会决定继续申请集会同游行。一旦无法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会以遍地开花的形式悼念。支联会质疑政府有政治考虑，认为现时最大的问题是场地，仍未知警方会否批准不反对通知书。政府的发言人说，立法限制群组聚集是为了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完全不涉任何的政治考虑，又说考虑到宗教团体提出信众参与宗教活动的需要，政府认为可以适当的条件之下放宽对宗教聚会的限制，但亦非全面放宽。至于其他公众的地方举行不同类型的群组聚集，政府认为目前未有条件全面放宽，但会因应疫情发展不时检讨相关的措施。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0481点，升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06美元，卖出1746.7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88，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3，人民币7.101，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 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喺苏屋村慢线有坏车，咁影响到呢一段嘅龙翔道去荃湾咧就挤塞，龙尾去观景台咯。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到美林村噶。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喺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日日出大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邵氏影城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慢车；另外近住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啊，好闷啊，好想去第二度玩啊！ 周身痕啊，旅行瘾发作。疫情底下想飞又怕飞，不如先跟我哋眼睛去旅行啦！电视节目《周游列车三》，带你乘坐火车由瑞士到特尼斯，从哥斯达黎加到马达加斯加，沿住铁路探索不同风景、不同人情。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朱海婷。 早晨，彭仔。早晨，各位晨光听众、啊。 哇，果然呢今日扮得好漂亮喎、 啊。点解呀？因为系。 因为门口好多记者。 哇。 你头先返嚟嘅时候见唔见到门口好多 press 啊？吓、 啊。有啊有啊。 咁、啊、 当然知唔关我事。 咁个目标 系好大嘅。 但系呢啲记者群就同你本身同你影开嘢嘅记者啊，两班记者嚟嘅， 系 港文嚟嘅呢啲， 系港文记者嚟嘅， 望都唔望佢哋影啊， 冇错冇错， 帮好嘢咁样。喂，不过今朝早咧，朱海婷呢个装扮好郊游喎， 系啊，系咪有旅行 feel 啊？ 系啊，搞到我都好似以为你系咪跟住拖个 keep 咧上飞机咁样啦？ 啊，呢、這个就真系大家嘅 戴翻顶草帽咁样，呢啲系叫咩帽啊？ 愿望呢啲人都系草帽嘅， 草帽一类，即系好好他條好 relax 嗰種 咧，我要用呢個野餐舞啊， 係啊， 野餐 feel 啊， 係啊，點解有咁有興致今日咁？ 咁嘅裝扮。 都係嗰句咧，其實冇特別整頭嘛，對住你哋好坦白嘅。咁同埋都啱嘅，其實大家好似頭先你哋都有一個即係嘅電台嗰啲宣傳聲帶。哎呀，冇得去旅行嘅，暫時未有得去嘅時候，其實你都可以營造一個去自己 relax 啊，去旅遊嘅氣氛俾自己咯。 即係自己製造一個心理上邊嘅歡愉啊嚇！ 我諗到啦， 係 拖結翻工，我又飛啦。拖劫成日拖住个劫，做咩拖住个劫嘅？ 扮飞 系扮下啫，感受气氛啫。 咁呢刻如果你拖住个劫去商场，都冇人会太歧视你，因为而家就冇个忙碌。 系 如果以前忙碌啲嘅时候，就会望住你点样 啊？又或者依家开心添啊，见你拖住个劫行商场， 入货入货， 系咪入货啊？欢迎你啊，真系啊！好啦，咁啊，时间咧嚟到星期三嘅朝早8:11噶啦，你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吓。咁啊，嚟到呢个钟数咧，就直播室呢一刻。就除了有朱海婷之外呢，亦都有阿欧啦，同埋有我彭仔香树嘅。咁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点样呢？阿 Heidi 口痕啊，讲下先。 我鍾意系啊。今日呢嘅天气预测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稍后呢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哦。日间呢就天气炎热，最高嘅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嘅。展望啦，明日以及周五呢初时会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哦。周末期间呢就骤雨会减少嘅。呢刻出面都唔系太热吓，暂时就27度啦，相对湿度86%啊。 咁正话7:00啊，欧报天气嘅时候就话喺广播大厦个头顶有嚿黑云系咪？ 系啊，咁但系头先咧又飘走咗咯。 哦，系咪啊？ 系啊，所以 其实都感觉到阳光出紧嚟嘅，但系你话个黑云就我头先泊车冇咁黑，但系都有嚿云遮住嘅咁样啦。 冇咁黑都争好远噶啦，同时运一样 系咪啊？ 冇咁黑噶啦呢排，喂好好多，舒服啲。 我哋都无惧风雨噶啦，不嬲都系咁嘅。好咁啊，但系有啲朋友咧，可能就有阵时会担惊受怕一啲嘅，就系、是、当咧嗰啲指数啊，投资嘅指数咧、上上落落嘅时候咧，就好想知咧究竟嗰个嘅阴晴点样啊？ 系啊， 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交俾阿 O 啦吓。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间嘅财金大事件啦。温生早晨， 早晨好。 今日咧，不如先由欧洲方面讲起啊，因为咧都好多议题咧系关于欧洲方面嘅，交俾你啦。 好啦，咁首先第一样嘢嚟讲嘅话咧，应该系讲翻星期一晚啦，因为星期一晚嚟讲嘅话咧，德国、法国两国咧就提议咧就推出一个总值500亿欧罗嘅基金去救经济，咁啊透过呢个基金嚟讲嘅话咧，就希望咧可以帮到咧喺疫情咧系严重受损害嘅国家，例如好似意大利咁样啦。咁啊，根据呢个构思嚟讲嘅话咧，个资金咧将会咧系由欧盟委员会嘅名义去借出，然后咧就将呢一个嘅借出嘅资金咧就拨喺咧个开支咧就拨喺呢个2021年至2027年度嘅财政预算案，欧盟嘅财政预算案里边嘅。咁亦即系话咧，借出嘅资金嚟讲嘅话咧，就唔需要个别成员国去负担啦。由歐盟整體去負擔嘅，咁其實咧呢個咧就同先前講過嘅共同債咧，即係共同去發債去幫助有需要嘅國家呢一個概念咧係一樣嘅。法國總統嘅馬克龍咧就講啦，佢就話咧今次咧嘅歐盟嗰、那個作出呢、這、一個呢一步嚟講嘅話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咁亦都係歐盟整合嘅重要一步嚟嘅。咁我覺得呢個咧係啱嘅，真係歐盟整合嘅重要一步嚟嘅。因為講翻少少歷史先啦，咁喺呢一個歐盟成立最初嚟講嘅話咧，佢哋就係希望咧就係、是、可以整合整個歐洲。咁但係咧跟住嚟講咧就發生咗咧呢個歐債危機啦，咁亦都發生咗呢一個嘅英國嘅脱歐嘅事件啦。咁所以咧令到啲人咧當其時咧就對歐盟呢個概念咧就產生個質疑嘅。咁其實亦都嗱由我哋點樣去睇到啲人產生質疑咧？因為由2007年至2009年呢三年期間嚟講嘅話咧，歐元啊，喺全球嘅儲備嘅比重嚟講嘅話咧，一直咧係高佔咧係26% 至到27.5% 之間嘅。咁但係咧發生咗呢個歐債危機同埋英國脱歐嘅事件之後嚟講嘅話咧，啲人開始就話：，歐盟個概念得唔得㗎？最終會唔會因為個國家各自為政散收收而最終會令到佢瓦解㗎？咁啊，正係因為有呢個憂慮啦，咁所以當其時令到歐元咧喺個全球儲備嘅比重咧一度咧係跌到落去咧係19%。 percent 嘅。咁去到就算去翻上年2019年嚟講嘅話咧，佢個佔嘅全球嘅儲備嘅貨幣儲備嘅比重咧，都只係得個 20.54% 嘅啫。咁即係你大家去感受得到咧，啲人對歐盟呢個概念嘅質疑，令到個歐羅喺個全球嘅儲備係跌咗幾多啊？咁嗱，如果今次佢真係能夠係成功係發呢一個共同債嘅話，咁咧就可能咧會令到市場咧嗰個對個歐盟嘅信心會大增啦，因為發得共同債嘅即越嚟越似整合，越嚟越似一個整體個國家，咁嘅時候咧就日後咧歐盟咧瓦解嘅機會咧就會大大降低，咁呢一樣嘢咧而家就係佢哋而家係想做嘅一樣嘢嚟啦。 咁但係呢一個共同債又點樣影響譬如歐洲對美元嘅一個表現咧？ 嗱，而家好多人咧都質疑咧，就話：喂，你而家係德國同法國提出嚟嘅構思啫，咁你要整體27個成員國歐盟嘅成員國要同意先至能夠做得呢樣樣嘢㗎，咁你而家仲欠25個國家岌頭先得喎，咁樣樣，咁咧就我就覺得咧，雖然話冇錯，仲有25個國家要佢哋即係肯做先至能夠做得推得到出嚟，咁但係咧，我相信德國、法國如果當佢哋係能夠講得呢樣嘢出嚟嘅時候，我相信冇可能佢哋唔事先同其他25個成員國某程度上達成咗一啲嘅共識。如果唔係，唔通真係咁大嘅國家咁重要嘅嘢，唔通真係講出嚟，跟住又原來唔得嘅咩？冇可能咁。 除非係美國依家可能會發生啊，即係總統講一句，可能就會有呢個古怪啲嘅情況。但係其實歐洲做嘢就通常應該打曬招呼先嘅，係嘛？ 係咧，一定係打曬招呼先。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咧，最終能夠成事嘅機會咧係大嘅。嗱，如果一旦成事嘅话，咁样样点咧？因为我之前讲过啦，喺之前啊，即系喺2007至2009年呢3年期间，其实欧罗占个全球储备嘅比重咧，系去到26%至27% 嘅。咁如果而家由20% 翻去26%至27% 嘅话咧，咁即系话欧罗嗰个需求咧系可以大好多嘅。咁啊，到期时嚟讲嘅话咧，可以令到欧罗汇价，正系因为呢一个嘅改变咧，可以令到欧罗汇价会有一个好显著的上升，咁亦系正系因为呢个缘故啦。咁所以其实咧喺星期一提出呢个概念之后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欧元嘅汇价咧已经系由1.08对1.08美元咧系攀升到1.09，而家1.0926美元呢个位置噶啦。咁就当然啦，而家啲人仲喺度话质疑佢系咪真系能够成事啊嘛。嗱，如果我估计冇错，佢最终系能够成事嘅话咧，咁我相信欧罗嘅汇价咧翻上去1.10楼上嘅位置啊，甚至乎翻去啲更高嘅水平嘅位置咧，我相信系可以达得到嘅，咁所以咧，大家要密切留意住个欧罗未来嘅走势啦。 咁投资者咧，可能听完温生呢个建议咧，可能都揾到一啲投资嘅机遇喺当中啊吓。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咁温生，我哋下个星期一再倾过好嘛？唔该晒， 拜 拜。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可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60秒， 你知唔知印尼除咗岛最多，仲出名多乜嘢啊？ 多香料。自从中世纪开始，印尼嘅马鲁古群岛就被誉为系香料群岛。至今，印尼仍然系世界上最大嘅香料生产国之一。 犀利，马鲁古群岛都识。咁你讲唔讲得出岛上出产过乜嘢香料啊？ 容易啦，丁香。话俾你知啊，丁香嘅花蕾晒干之后就成为香料，好受欢迎噶。当年欧洲人就系为咗丁香远渡重洋去印尼。咁你知唔知道用丁香可以煮乜嘢啊？ 好多、哦，我知丁香粉系咖喱粉嘅原料之一，又可以用嚟煮水果、煮肉类、焗糕点、浸腌菜都得啊。 其实丁香不只是咖喱粉的原料之一，亦都是我们煮餸经常会用到的五香粉五种香料之一。 我还知道从前的人认为丁香有防腐、杀菌、治疗烧伤和牙齿疾病的功效，所以它属于一种名贵的香料。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试训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AKB48 的全新歌曲一开头已经唱出了歌曲的名字失恋感谢。今次他们以 YouTuber 的格式角度出发，呈现多视角的形式，从而描绘出歌曲入面想讲述的十八段失恋故事。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KB48 接之丹阿里加多。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KB48 失恋感谢。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就嚟到八点半前嘅呢个环节啦。 系， 今天咧就轮到阿O咧就讲一样嘢俾阿彭爷爷知，系咪啊？ 系啊，我又讲俾彭爷听，又讲俾咧我哋嘅贵妇 feel 嘅 Heidi 听啊。 多谢，好期待啊！ 正所谓咧，无论一个男人定一个女人咧，其实咧。压根儿咧都有一颗少女心，我都觉得系啊。有阵时好 男人都有少女心， 有嘅，系啊， 即系少男啫，系咪？ 系啊，有啲马佬咧，系啊，突然间你话喂，有个细细地嘅玩具模型公仔，喂送俾你啊，咁样。跟住嗰个男仔咧， 个 男人佢都会有嗰下心心眼，因为佢好耐未收过人哋送俾佢嘅玩具礼物，即系就算佢摆台头摆车，佢 OK 嘅。其实 我绝对相信男士都系会咁样。 系啊， 咁 啊， 我又明白你讲乜嘢啦，阿O。 系啊，咁啊。今日咧，喂，讲下啲啊 ，Heidi 头先话一身咧就系一身野餐嘅 look 啦。咁但系你知啦，野餐 悠闲， 即系你话喺个青草地啊，咁样望住个靓景啊，咁啊食嘢嘅时候咧系好正嘅，握拉亦都好好嘅。但系啊，你买嘢嘅时候咧，你冇理由攞住两袋胶袋咁样，喂，我哋嗰下唔型啊！嗰下爭啲 殺風景 啊，嗰下爭啲。 即係你真係著到一個好想去户外嘅野餐，但係靚版嘅 feel。我唔想一抽二楞咯，但係其實佢但係又想野餐喎。 咁點啊？咁嗰啲係必需品嚟嘅喎。 喂，今時今日咧有一個酒店啦，其中一間酒店咧就做咗一個咧到會服務，咁佢就成個咧叫做歐陸式嘅野餐藤籃啊。咁個藤籃入邊咧已經有埋嗰個格仔餐巾啦。 記住係個。红白格仔铺喺个草地上面。 有阵时我都想问啊，两位你 地系跌，知唔知道点解每次野餐嗰、那个餐巾都系红白格仔色嘅咧？好似 应该都系啲经典嘅由来嚟嘅。 系咯，可能 我又唔知道系一定要有一个经典格仔红白咁样嘅餐嘅地毡咁嘅东西，或者系地摊咁样嘅嘢啦。我就系知道系铺一张嘢喺地下啦，你去坐嘅啫。 系咁，佢成个 package 咁样咧，700多元咁啊，就入边有晒食物啦，有饮品啦，有一啲甜点啦，咁样咧就俾你咧啊，可能两口子或者几个朋友咁坐喺度，喂，我哋想野餐，搵杯嘢嚟饮下又冇，搵啲嘢嚟食下又冇，大家咧又懒啊，唔想拎啊，咁咧呢个酒店咧就做到个到回服务，就系、是、咧你只要咧打个电话落个 order， 跟住咧你就可以 野餐。套装 系野餐套装，野餐跟住咧就已经齐晒嗱。我同大家睇下佢入边个野餐篮入边有啲咩食啦。咁啊个野餐篮入边咧，喂个感觉都好似几有趣味啊，包括有咧呢个大虾嘅鸡尾杯啦， 嗰只虾嘅 cocktail 啦， 系即系好似沙律咁啊 starter 嚟嘅。 系啦，咁啊好多种唔同嘅三文治嘅，包括有吞拿鱼嘅蛋黄酱三文治啦，烟熏三文鱼嘅抹酱嘅三文治啦，咁样仲有 好的色嗰啲啊， 系啦，细细件好似俾你咧 high tea 咁样啊， 系 食又食你唔饱，饿你又饿你唔亲。 我明啊， 嗰种嘅感觉。 有时门食得嚟咧，亦都唔会太论尽。 系啦，咁啊有张纸巾咁样夹住个面包咁嚟食。你平时食面包都唔会咁啦。野餐嘅时候就会有此情此景啦。 好啦，咁啊有呢一个嘅大虾嘅沙律啦。类似啦吓，沙律杯啦吓，然之后跟住有啲三文治仔，跟住仲有啲咩啊？ 仲有个 cheese platter 啦，有阵时野餐系唔少得噶啦吓，有啲坚果啊、干果啊咁样啦。 Heidi 讲出嚟咧，特别高贵啲啊！你讲多一次出嚟， 同阿 O 噏出嚟咧争好远 啊！所以一定要有你嘅加持先可以讲得到呢个嘢。 噏完嗰扎嘢，阿 O 好似好平庸咁啊，好平庸。 $70多啦， 系$70多。 但系 Heidi 讲完咧就$700多啦。 我成日都系咁啊！啲人话：喂，你已经着呢件衫几多钱啊？我话哦几多几多钱啊？切，你着嗰啲好似$70多嗰啲衫咁，我成日 系今次阿 O 带到呢个资讯俾我哋，真系好啱佢啊！ 咁啊麻烦啦， 继续继续系啊，继续再讲下，仲有呢、這个 要食多次嘅 cheese platter 啦，有啲新鲜嘅自家制嘅果汁啦，咁样啦。 系啊，咁喂嗰啲果汁咧，你都唔惹少。今次咁日你出街咧，饮杯果汁啦，鲜榨嗰啲西瓜汁啦，$30-40少不了啊！咁样 胶樽系。即系预先包装喺啲高级超级市场卖嗰啲咧， 冷榨啊嘛， 系啊，60-70支啊，我都觉得有啲少少贵啊， 自己有啲都唔舍得买啊都。 系啦，咁如果你话喂两个朋友仲想饮少少酒精饮品咧，佢可以咧， 有冇 champagne？ 系啦，佢喺个套餐嗰度咧，仲可以 upgrade 嘅咁样，因为话晒佢都系一间酒店嚟啦。你想平就难啲啫，你想贵咧，佢多 系 啊，多多都有得你拣啊。 但系睇完成个嘅餐咧，除咗啲嘢食之外，我真系都系好中意个藤篮，因为好多时 系咪俾埋你先？ 我相信佢送得嚟，佢唔会等你食完先攞走啩。 佢系斋送过嚟就唔会话之后你几多点用享用完佢嚟收翻嘅， 唔会噶啦， 唔会噶啦。所以你嗰个咁靓靓嘅欧绿色嘅藤篮连埋入边，即系我都见到佢摆咗啲小餐具咧，应该你下次有心机可以自己再用翻。 系、 有二人前嘅餐具，佢真系好靓。 唔知道有冇佢酒店嘅招牌喺度咧？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去啲酒店咧，储某一个牌子酒店嘅。嘢噶嘛，咁估计都系呢间酒店咧 exclusive 出嘅藤篮。 不过我想话以呢一个咁样嘅藤篮入边咧，又有埋晒啲餐具，再加埋有食物。佢收嘅價錢係 兩個人就$700多到啦， $700多，因為咧我喺度比對緊咧我喺譬如美國，佢好多家品店咧都有類似咁樣嘅 set 賣嘅，不過入邊係冇嘢食啊，當然 係淨係個套裝。 我而家諗緊咧，佢$100買唔買到一 set 咧？ 哦，其實買到，因為我去過譬如你外國咧，應該都係豐儉由人嘅，有啲靚嘅鋪頭品牌有出，但係啲比較即係可能你大型、 大眾化啲嘅。 个家品店咧，其实都有出嘅。 我见咧都真系可能$100咁上下。咁即系话咧，如果我喺香港咧帮衬呢一个酒店买呢一个嘅套餐咧，其实我系有赚，因为我赚埋佢嘅食物啊嘛。 系啊，同埋个藤篮之后可以重用啊。 系咯。 咦，睇嚟两位兴致勃勃。几 时去啊？我 有兴趣今个 weekend 就去野一野餐咧。 咁要搵个青草地先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世卫大会视像会议闭幕，成员国一致通过由欧盟草拟有关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决议草案，内容要求世卫就应对疫情的手法，在适当时候尽早启动公正、独立和全面评估。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欢迎，强调世卫比任何组织都更需要问责制，重申世卫将会继续领导全球应对疫情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世卫必须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公平，否则华府将会退出世卫。对于特朗普去信世卫，要求在30日之内改革，否则将会永久冻结资助，并重新考虑美国的世卫会籍，世卫话已经收到来信，正是考虑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定期服用抗疟疾药物强氯喹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辩护，认为这种药物可以令自己更安全，又说民众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服用。副总统彭斯说他并没有服用这款药物，他的医生也没有建议服用，认为民众应该咨询医生的意见。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曾经警告，服用强氯喹可能引发严重的副作用，包括心脏问题。白宫医生康尼说，他和总统已经讨论过服用这款药物的好处和坏处，双方同意潜在好处比风险多。法国一批国会议员宣布退出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令马克龙在议会中失去绝对多数席位。七名原属共和国前进党的议员据报不满马克龙的环保和社会政策，宣布退党，并加入名为生态、民主、团结的新政党。新政党共有17名的成员，包括马克龙的前支持者。他们的决定令到共和国前进党在国民议会577席中差一席才过半数。有新政党的成员说，他们会采取独立的路线，不会与政府或者反对派结盟。分析认为，如果马克龙想通过法案，将需要更依赖另外两个偏中间派的政党支持。位于孟加拉湾的超强气旋安潘逼近印度和孟加拉沿岸，几百万人需要疏散。安潘的最高风力达到每小时185公里，相当于美国5级的飓风，预料今日稍后在印度和孟加拉边境附近登陆。印度气象部门预测，虽然安潘的强度可能会在登陆之前稍微减弱，但仍会引发最多5米高的风暴潮，沿岸可能会广泛水浸。政府已经派遣超过20支救援队到当地戒备，但由于很多地方用作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中心、检疫中心，需要寻找更多的临时庇护中心，让民众暂住。孟加拉官员担心，安帕是2007年另一气旋石德造成3500人死亡之后，吹袭当地的最强气旋。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0,539点，升10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91美元，卖出1,745.5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96，瑞士法郎0.971，加元1.392，人民币7.101，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兑美元1.094，澳元兑美元0.656，新西兰元兑美元0.611。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四单嘢啊。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有坏车噶。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对出，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啊。近住苏屋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都非常挤塞噶，排到去龙盘苑对出。咁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都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噶。咁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去翻将军澳道挤塞。咁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就系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咯。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观塘绕道去翻将军澳道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咁观塘道去翻将军澳道都系挤塞，咁车龙就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沙田岭隧道去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噶。咁而家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出翻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排到去加龙村；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翻九龙方向啊，近住海景花园一段挤塞，咁龙尾喺三圣村；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当然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通常咧喺七点半之后咧，八点钟之前就会有国际新视野咧，同大家咧就分享一啲咧国际趣闻嘅。咁至于喺八点半过后嘅晨光第一线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咧睇一睇报章新闻焦点噶啦。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8:39的早上时间，继续我哋嘅节目啦。直播室咧有彭仔啦，有小白啦，有朱海婷响树。咁啊，先嚟咧交俾我啊。彭仔手上咧就先睇呢个明报。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系、是、用咗香港电台咧嚟有做佢嘅头条新闻嘅。咁因为咧都系讲头条新闻嘅事啊吓。咁啊，所以多份嘅中文报章嘅头版咧都系讲呢一样嘢嘅。啊，明报咁讲嘅。长达31年历史的香港电台节目《头条新闻》就多年来以嬉笑怒骂的方式讽刺时弊，但是今季 节目全数播出之后咧，或者会面临停播啦。嗱，寻日啦，通讯局啦裁定节目其中一集系污蔑同侮辱警方等投诉成立噶，就向港台发出警告嘅。咁啊，商经局咧要求港台致歉啦，并且检视节目制作过程有否疏忽同埋失误，咁作跟进或者惩处噶。港台咧就话啦，接受裁决并且严肃跟进，就向因连串事件引起对港台不满嘅人，以及咧系感到被冒犯嘅警察咧系致歉噶。咁啊，决定咧即时检讨头条新闻啦。咁而本季余下嘅五集播出之后咧，将会暂停制作啦。香港记者协会及新闻系学者咧都忧虑啊，事件影响传媒表达形式以及咧收窄言论自由空间。咁有泛民议员就担心咧政治干预港台编辑自主。嗱，该节目主持之一嘅吴志森咧，佢表示啊，完全不同意裁决结果，批评政府逼迫头条新闻咧系扼杀节目命运。佢憂慮咧，今季節目播出之後咧，將會停播。就算翻到嚟咧，都只係啊驅殼翻到嚟，就靈魂翻唔到嚟啦。恐怕咧日後不能啊，係批評警方同權貴。佢認為咧咁樣嘅改變咧係謀殺頭條。咁佢亦都擔心咧，港台其他批判政府嘅節目，例如係《鏗鏘集》、《時點三十一》，將面臨咧同樣嘅命運，遭政府打壓。咁而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阿李立峰咧，佢认为啊，每一次警告咧都会打击节目制作，令传媒嘅表达形式减少，影响言论自由及发挥空间。记协亦都关注咧头条因受到政治压力而面临停播，咁啊忧虑香港嘅言论自由空间咧系日益收窄，最终咧甚至系酿成寒蝉效应咁讲嘅。咁呢一个咧嚟自今天咧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睇下香港经济日报方面嘅讲文啦，就讲到限聚令延14天，宗教活动咧系部分豁免嘅。本港新冠肺炎嘅疫情再度放缓啦，咁琴日咧就连续第五日系冇本地嘅新增个案，不过上个礼拜突爆咗本地三人家庭嘅感染群组，且源头不明嘅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琴日就讲到啦，担心本地仍然有传播链啊，故宣布延长八人限聚令等嘅社交距离咧措施，去到6月4号。四类型嘅场所包括系浴室、派对房间、夜总会及夜店、卡拉 OK 房间，仍然需要咧关闭多7日，去到下个星期四，即系咧呢个5月28号噶。但系咧宗教活动咧就可获有咧呢个有条件嘅豁免噶。嗱，有質疑啊，就係話指咧延長限聚令14日係為咗政治打壓。咁啊，陳肇始就重申啦，只係考慮咧公共衛生嘅角度，因為本地傳播鏈係未中斷嘅，不宜咧係進行啊任何大型活動。而停業令只係延長7日咧，就係牽涉啊員工生計嘅問題。有醫生咧就擔心啦，豁免宗教活動將會再引起咧呢個群組嘅爆發。嗱，睇翻針對疫情啊，係訂立嘅社交距離措施啦，原本係聽日屆滿啊。陳肇始就講到啦，咁啊仍然好關心咧，就係近日嘅3宗本地家庭群組個案，以及咧至今係657宗嘅輸入以及相關嘅個案嘅。考慮到啦，專家憂慮以及係即將復課嘅安排，認為現時並非放寬相關措施嘅良機，所以咧需要進一步延長14日嘅。咁但係啦，講到啦，除咗頭先嘅四類嘅行業係繼續要延長呢一個停業令之外啦，部分嘅行業嘅限制措施咧會作出微調嘅。例如健身中心連同教練在內嘅課堂啦，如果每個人距離1.5米，而且全程係佩戴口罩咧，每班將可超過8人參與嘅。至於宗教活動啊，喺特定條件之下可以活到豁免嘅，包括就係不准飲食啦，但係咧屬於宗教禮儀部分嘅食物同埋係飲品除外。於興建啊同埋改裝作崇拜嘅處所之內舉行，例如係教堂、寺廟以及係道院等等，以及咧人數嘅上限為處所可以容納人數嘅一半。 好啦，有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嘅医生就讲到啦，本地感染嘅个案咧系重现系至今系一周，但系源头仍然未揾到，相信背后咧至少有一人甚至乎几个人咧系正在隐形播毒噶。咁担心现时如果放宽社交嘅措施，尤其是系宗教活动可会获豁免嘅话咧，就会啊引发例如系北国嘅佛社群组啊，甚至乎南韩宗教聚会等等嘅爆发。提醒市民啦，如果真系参与呢个宗教活动咧，应该都加强社交嘅距离措施，包括咧应该隔行坐啦，或者系隔位坐，同时谨记佩戴口罩同埋加强手部嘅卫生噶。呢个系经济日报方面嘅讲文吓。 唔该晒 ，Eddie， 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咁啊，讲到咧，随住香港同内地疫情逐渐回稳，香港政府今个月四号开始又再扩大豁免检疫类别噶，涵盖喺内地设厂嘅港商，翻到香港之后可以获得豁免14天嘅强制检疫。咁啊，措施推出两个星期以嚟啊，见到咧就系啊呢个反应都相当之踊跃。公贸处向《星岛日报》提供最新嘅数据显示啊，喺接受申请嘅第二个星期，新增豁免类别嘅申请增加大概2100宗，较之前增加接近一倍噶。咁啊，当局至今啊，总共批出咧就系970宗嘅申请，涉及大概咧就系1700人噶。咁至于正在酝酿嘅粤港澳互认检疫安排，咁啊，据知啊。繼續有香港的港商就是獲邀參加這個測試，入境深圳光明區的時間可以獲得豁免強制檢疫14天，但根據內地發出的通告，當事人需要在通知發出7日內一次入境檢核有效地說，現時從內地入境香港仍然需要接受14日的家居檢疫，隨著兩地的疫情緩和，本港希望就逐步重啟經濟。香港政府在4日開始已經擴大了可豁免強制檢疫人士的類別的了。值得留意的就是截至到今個月15日，公貿處就兩個豁免類別總共接獲超過4300宗的申請，較新增豁免類別接受申請的首星期所接獲的2200宗的申請為多，數目可以說急增接近一倍，反映業界對於新措施就是相當之踴躍和接受的。以上嚟自《星岛日报》的独家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睇睇《东方日报》啦。《东方日报》嘅港文咧，就有一则嘅专题新闻啊，就咁讲嘅，就话咧有接近系180,000公务员啊，每年调薪嘅重要指标。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寻日就出炉啦。咁啊，扣除递增薪额后。呢、这個即係嗰啲跳 point 啦，即係所謂咁啊，建議低級公務員啊，加薪1.15%，中級公務員咧加薪1.98%，而高級公務員咧就加薪1.68%。咁按慣例咧，當局係會將低級公務員加薪幅度就同呢個中級公務員睇齊嘅。咁即係話咧，全體公務員預料。最少就係加薪1.68%，咁係近10年嘅新低嚟噶啦。咁調查咧係響舊年嘅4月經濟咧未變差嘅時候開始進行噶，所以咧就有滯後，未反映經濟嘅現況。有學者就指啦，現時咧百業蕭條啊，若果公務員咧逆市加薪咧，都恐怕咧會引發更大嘅民怨咁講嘅。咁啊，呢一個咧嚟自今天咧。《東方日報》啊，專題新聞版嘅一則嘅消息嘅嚇。 好啦，跟住《文匯報》方面嘅要聞啦，就講到失業率係5.2%，超過10年嚟最差嘅。受到新冠肺炎嘅疫情影響，香港最新嘅失業率咧就升到去10年嚟嘅高位嘅。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琴日發表嘅最新數字顯示啊，本港失業率由今年1月至3月份嘅4.2%急升咗1%，去到2至4月個月份嘅5.2%，新增咗4万人咧系冇咗饭碗嘅，使到失业大军系增加到去超过20万人。期间啦，就业不足率咧亦都由2.1%升到去3.1%。喺众多嘅行业当中啦，餐饮服务活动业嘅失业率咧系高达咗12%，成为重灾区。有人力资源嘅顾问就指出啊，随住大批嘅应届毕业生投入劳动工作嘅市场啦，加上疫情未过，而且社会事件有重现嘅迹象，相信今年嘅第三季、第四季失业率咧有机会去到6%或者以上噶。嗱，睇翻咧，大多数嘅主要经济行 行業的失業率都是見到上升的跡象，其中建築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資訊及通訊業、專業及商用服務業、教育業以及藝術、娛樂以及康體活動方面都有相對明顯的上升。至於就業不足率的上升，就主要是見到在樓房的裝修、修葺和保養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業等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評論最新的失業率數字的時候就講到，由於新型的冠狀病毒疫情繼續廣泛影響經濟活動，勞工市場進一步急劇惡化，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分別都是升到去超過10年和15年以來的高位，總就業人數和勞動人口按年的跌幅分別就進一步擴大到去 5.4% 和 3%， 兩者都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跌幅的。看回勞工市場在短期之內面對巨大的壓力，特區政府已經推出歷年來最大規模的紓困措施，包括一系列的保就業和創職位的措施，應該有助保障員工的就業。但亦有人力資源公司就說到，政府推出的保就業措施每個職位的薪金資助為一半，而且就以9000元為上限，力度就比較英國政府的 80% 低，未能夠令到譬如是这个航空等等特别受重创的行业企业是捱得过。亦都有些人力资源公司就讲到，疫情之下很多的企业的招聘意欲都是受影响，甚至乎暂停原先的招聘程序的。所以都希望会再有相关的措施，希望可以帮到业界。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讲到咧就系人称飞哥、中横香港政坛数十年嘅前行政局以及前立法局议员、自由党创党主席李鹏飞上个星期五逝世，享年80岁。李鹏飞自港英年代步入政坛，令到他成为建制阵营的重心人物。但是随着回归之后北京收紧对香港的政策，话到他近年已经就同民主派越走越近。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接受訪問的時間透露，今年1月曾經就約過李鵬飛犯罪，雖然對方的思維表現仍然是精神，但是已經感覺得到他身體狀況麻麻地，及後知道他因為身體不好需要住醫院，上個月曾經就跟他的太太聯絡，但是李鵬飛就拒絕探望，他也尊重對方家人的意願，不會透露他的病情。李鹏飞自上个世纪70年代步入政坛，亦都是首位参加立法局地区直选并胜出的工商界代表。但是自1998年参加立会直选落败，淡出政圈，成为了评论员以及就主持。他和民主派越走越近，随着就是时代的转变，更加参加了七一大游行，亦都就是和陈方安生筹组香港2020，提出政改方案。田北俊認為，李鵬飛不是反對北京，只是因為他參與時事評論節目，接觸多了基層，見多了香港普羅大眾的一面，所以他的言論其實不是反對北京，只是更加接近基層。他更加形容李鵬飛是真正的香港人。以上來自《蘋果日報》的報導。 好啦，有一则特别的交通消息噶，将军澳道往将军澳方向近兴田村咧有交通意外，系严重挤塞，龙尾咧就系观塘晓道近丽晶花园及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噶。另外协和街下行往观塘道亦都系挤塞，龙尾咧系去到秀茂坪道噶。咁讲多一次啊，将军澳道往将军澳方向近兴田村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啦就系观塘晓道近丽晶花园及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另外协和街下行往观塘道亦都系挤塞噶，龙尾咧就系秀茂坪道噶。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藥學服務基金總監蔣秀珠， 我們要去確定那個病者有這個需要，還有醫院肯給他免診取藥，這個決定不可以是我們代替，而那些藥物是由公立醫院去提供，我們呢就要拿到病人的一個真授權，我們就可以去醫院幫你拿藥，然後呢就送藥去他的家。當然我們在個物流那裡會很專業地 去做，但是我哋更重要嘅就係咧，趁呢個機會，亦都知道可能病人對佢啲病情啊、藥物啊有啲疑問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呢個服務咧，最後一個環節就係我哋會打翻電話俾個病人，就係俾個機會佢同佢一齊傾，佢食嗰啲藥物要留意嘅地方，佢平時想問嘅時候，但係就醫院好忙，冇機會問嘅一啲藥物嘅問題咯。 咁其實我哋成個服務咧，都係體會到我哋而家呢個抗疫期間，尤其是公立醫院啦，佢哋好多服務咧都係去到一個唔係緊急嗰啲咧，都唔希望病人咧就去醫院嘅。咁相對嚟講，病人亦都唔係好想去醫院。咁我哋藥學服務基金平時都有聯絡開我哋啲病人啊，知道佢哋嘅需要嘅。咁所以變咗我哋亦推出咗一個咁嘅資助，令到我哋咧係可以係利用呢一個資助咧係支援我哋呢個服務。咁所以變咗我哋咧就亦都想呼籲病人點樣去參與呢個計劃咧，就我哋都整咗啲單張。咁其實嗰啲即係病人啊，或者佢哋嗰啲照顧者，隨時可以聯絡我哋呢個熱線電話，咁就係37088552。咁呢個熱線電話咧，我哋係每一日9至9係有人收聽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你知唔知 CIBS 系咩？ 我知系可以开麦做自己嘅电台节目。 我知系俾香港人发声。 I know it's for ethnic minority。 我知系唔止我哋视障朋友有参与，人人都可以参与。 香港有个开麦机会叫 CIBS， 有个广播平台叫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1、32季节目接受申请，上 CIBS.RTHK.HK 网上填表啦。 截止日期6月18日下昼5:30。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Good morning， 小白。Good morning 啊 ，Heidi 朱海婷。 Good morning， 华梅姐。 系啊，好乖啊，你两个好好听啊， 相剑合璧啊。 系啊，你哋两个好夹啊，个声音吓。好啦，嗱，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嗱，今日咧，我华梅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咧，喺呢个同心抗疫嘅环境底下咧，大家有一样嘢咧，最希望咧能够系尽快见到，除咗话系我哋打低呢一个嘅病毒啦，希望个疫情啦系消去、消失、消灭呢一样嘢可以快啲见到之外啦，有一样嘢要达到咁嘅话咧，佢一样系需要快啲见到嘅。就是我哋嘅疫苗啊！ 哦， 系 啊， 希望疫苗啦都可以啦，系快啲咧能够系研究成功啦，咁可以咧早啲推出市面啦，让我哋每个人咧都可以打到呢个防疫针啦，咁就唔使惊咧呢一个嘅新冠病毒肺炎咧会再翻转头啦嘛。 好多人都讲过，例如话你要用时间去研究疫苗咧，都冇翻1年半載咧，都难以系即 系 有呢个成效 住。都系噶，但系我哋而家咧都有一啲嘅消息咧，都可以知道咧，唔知系咪咧嗰种叫做众志成城啊？当咧嗰样嘢咧真系实在影响太深远、太广阔嘅时候咧，本来咧即系一个疫苗咧，佢嗰个开发啊、研究啊，以至到推出咧，都好似阿朱海婷咁讲啦，都要几年时间嘅吓。但系咧，由于咧，唔知系咪因为呢个新冠病毒肺炎咧，实在太过恐怖，所以咧，大家全球咧都一齐哇加行个 turbo 咧嚟到去研发嗰个嘅疫苗，咁所以咧快好多， 好啊， 不眠不休，我相信佢哋都 嗱咁咧，最新咧有一个嘅资料咧，就想同大家分享翻有关于咧美国方面吓，咁佢哋咧都有一个研究所咧，就系、是、研究紧咧啲疫苗嘅开发啊咁嘅，咁就话咧佢哋已经做咗啦系两轮嘅临床实验啦，咁而家咧嗰个嘅效果咧，可以让佢哋咧有信心咧去做第三轮嘅临床实验，亦都系咧最终嘅阶段啦。 哇！ 呢个最终阶段咧，就话会喺7月嗰度咧嚟到展开呢一个临床实验啦。咁咧到时就会用咧系约莫1000名嘅人士咧自愿咁样去参与啦，嚟到去做埋呢个最终嘅临床试验。咁所以如果都能够成功咧，系通过嘅话咧，咁我哋人类咧即系有呢一个嘅抗呢一个新冠病毒嘅疫苗咧，就可以 快快脆咧有機會咧。啊、見得到曙光啦、啊啊 哎！到時乜嘢都恢復正常，就真係開心啦。 因為最擔心咧，有啲醫學界朋友就話咧，到嚟緊嘅冬季啊，有機會係下一浪咁、如果係七八月，就希望可以渡節到啦。 係咯，咁但係咧，都可能有朋友會諗啦，喺呢一個嘅臨床實驗入面，呢一種嘅疫苗咧，會唔會有啲咩副作用啊？咁暫時咧，經過兩輪嘅臨床實驗咧、專家咧都發現係有副作用嘅副作用通常出现咩咧？就出现一啲红疹啊，吓、咁就会系局部啦，或者系全身咁嘅。不过咧，呢啲红疹可以系搞得掂嘅，搞得翻嘅。咁啊，希望佢哋研发成功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红心抗疫。# 嗱，我话梅姐今日 #系抗疫疫苗啊，进度佳啊，希望好。 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咁协和街下行啦，去翻观塘道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秀茂坪道噶。咁由于啲车咧改行晒连德道去将军路啊，咁所以而家连德道去将军路咧都系挤塞噶。咁塞紧车嘅朋友咧，耐心忍耐下啦。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咁另外观塘道去翻将军澳道咧，就挤塞龙尾喺德宝花园。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啦，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秀茂坪道噶。咁由于车辆改行晒连德道去将军澳道啦，咁所以而家连德道啊，去将军澳道都受影响噶。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慢车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都是挤塞，龙尾就龙盘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就挤塞，龙尾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郭生。咁啊，睇翻市况咧，隔晚美股就要跌啊，麻麻地啦。咁啊，今日港股嘅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系啊，咁啊睇翻就即系外围嚟讲，琴晚就有翻即系一啲嘅跌幅啦。咁主要都系大家关注个新冠肺炎疫苗嗰个效用啦。咁市场有些少质疑。咁始终前一晚咧，即系升幅都比较厉害啦。咁啊，所以即系有啲获利回吐出现啦。咁虽然嚟紧就即系大家都继续关注呢啲疫苗嘅情况啦，同埋就 中美貿易嘅談判嘅進展啦，咁似乎大家都仲係比較關心，美方都仲係會有啲強硬措辭咧再出嘅。咁啊，港股呢邊咧睇翻啲 ADR 普遍都有個跌幅喺度嘅，咁所以即係今朝早應該都會跟隨有啲低開嘅。不過整體就即係近期都係維持住一個好淡增持格局啦。其實我哋喺過去嗰個零月都係行緊23,500到24,500呢1000點嘅區間咧上落為主嘅。暫時就未見得到話，即係好快要走出呢個形態住，咁所以短期相信都仲係一個即係上落市嘅局面啦。 咁今日咧，聽眾李女士咧就問只291啊，潤啤咁樣，佢係20蚊邊攞貨嘅，問下郭生啊，究竟應該點去操作咧？呢一類內需股又有冇運行咧？交俾你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 係啊，咁睇翻潤啤啦，即係佢如果20蚊邊買，應該都幾長時間之前啦，咁啊。其实市场都几偏好呢一类嘅即係啤酒股嘅，因为都睇好内地嗰个消费力嘅上升啦。咁润啤喺前一段时间呢，其实就收购咗喜力内地嘅品牌啦。咁啊呢方面呢，令到佢喺个资源嘅配置啊，同埋即个品牌嘅提升呢，都有更加大嘅帮助。咁啊大家都亦都睇好啦，即係嚟緊佢品牌定位上咗之后呢，对佢整体嘅毛利率呢，都会有个提升嘅作用啦。雖然就肺炎疫情啦，影響咗上半年啦，即係一啲餐飲嘅消費同埋一啲夜場嘅消費，咁對啤酒個需求係有影響嘅。但係大家預計下半年嘅情況應該可以有翻一定改善啦。咁啊，所以就如果你話20蚊邊買咗，其實你都睇到個股價都展現咗唔錯的表現啦。咁最近亦都有低位反彈唔少，我覺得都不妨可以繼續耐心持有啦。咁啊，上翻去即係歷史高位，譬如45-46蚊啊，嗰啲位置咧，其實就唔太困難嘅。咁啊，我覺得都可以繼續揸住呢只貨。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噶。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唔該曬，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继续神光第一线，九点搭二个字啦。喂，今日个日子都几有爱喎， 系520啊，今日系 点解520啊？ 因为系人哋用咗普通话嘅意思，即系520，即系我爱你。 哦，攞个谐音啊，所以5月20日啊，今日系好多朋友应该有啲。喜庆结婚嘢 啊，今日要 婚啊， 今日都有要有啲婚礼嘅工作啊， 都有啊， 系啊，有。 咦，咁疫情之下搞婚礼有咩唔同啊？ 搞婚礼就八人一台啦，首先即系仲系八个人嘅， 好意头啊，系咪咁啊？ 系啦，生生发发啊嘛，我哋通常都咁演绎嘅。咁同埋咧，大家 你仲会讲啲咩咧？系喺疫情底下改咗嘅。 保持一个距离，但系咧嗰种心心相印咧就系互扣埋一起嘅咁。 咁仲可唔可以嘴嘴啊？ 可以嘴嘴噶，不过咧嗰啲律師好風趣嘅，通常咧就會話啊，大家戴住口罩食一個先，係啦，嗱呢張唔用嘅 rehearsal 嘅。系啦，跟住咧拉翻低个口罩咧，跟住先食。跟住佢哋仲会有啲好幽默嘅啊。其实咧，就算感染咧，都系你两口子嘅事。个件事都好浪漫嘅。咁当然希望，咁当然希望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啦。哈哈哈。跟住啲人又拍手掌咁样。 哦，咁样 系啊，有呢啲伎俩啊，同埋呢啲技法嘅。 咁唔单止今日结婚嘅朋友啦，唔该所有啲另外一半啊，无论男同女都好，今日都要对方讲一次啊。 哦，520哦，好温馨啊，使唔使拣？揀埋喺 時間 早上嗰個過咗啦，晏晝5:20。 喂，不如我哋全程嘴嘴咯。 哇！ 都係唔好，有疫情有疫情。 點樣啊？呢個好難喎、啊。 飛個吻 係啊，飛吻都好， 或者做個心心手勢咯。 係啊，咁仲有個浪漫啲嘅時間嘅就係13:14啊，因為5:20:13:14係啊。 哦，咁即係 Made in Hong Kong 嘅時間喎。 係啊， 晏晝1:14。 係啦、啊，係啦、啊， 咁同埋Give Me Five 嘅時間。晏昼5:20， 系啦， 佢哋要做啲嘢啦。好，我就俾个功课佢哋先。 好啊， 做唔到咧，就同头条新闻一样嘅命运。 即係點啊？ 即係點啊？未知前， 冇即係檢討一下先咯，檢討一下啫。 好啦，咁啊， 做唔到就你去嘴佢哋添。 係啊， 唔得，咁我上頭條新聞啦。 咁啊，我哋個節目都係充滿愛嘅，咁啊，接住落嚟咧一啲親子嘅項目咧都要多啲關愛啲小朋友啦。 咁啊，有啊 ，Barbie 咧就會變身嘅做 Miss Lamland， 不過在此之前咧，阿小白有個呼籲。 是啊 ,187-2388 啊，咁啊喺五月份呢就得返两个日子可以俾大家打电话上嚟啫，就係、是、下个星期嘅二啦，同埋下个星期嘅四嘅，即係26同28号嘅，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预约，咁啊其余呢就要预约就六月之后啦。 六月份可以。 冇错啦。 我会建议五月26号嗰日呢可以叫一啲呢喺在家同啲小朋友一起呢 ,online learning 嘅妈咪，佢哋终于有啲小朋友返咗学呢，可以打嚟倾下偈。 哎呀分享一下都好 喎。係咪27號開始開學啊？ 其實 定28號我唔記得。 有本地學校5月27，但係有部分嘅國際學校其實今日啦就已經係復咗課啦。 係 啊。 咁啊嗱，各位可以爭取呢啲嘅機會啦嚇，打電話嚟187-2388就神光 Morning Call 小白接你嘅電話。呢、這個時候我哋聽下 Barbie 嘅 Miss Lam Lam。 九點鐘聽一聽 Miss Barbie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 Clara， 好耐冇见啦。 系啊，呢个疫情令到大家都好耐冇见啦。 今日咧卒之可以真人现身啦。喂，你最近点啊？ 我啊，三月咧就去咗呢个柬埔寨，其实我二月咧又去咗台湾，咁、所以其实都去咗好多地方啦。咁但系其实咧就对我嘅服务就冇乜影响嘅，因为我哋做好多嘅视像噶嘛。咁、所以其实我无论喺台湾啦、喺柬埔寨啦、喺香港嘅时间啦，咁其实都一路都做紧服务嘅。 咁我知道 Clara 咧，即系去柬埔寨嘅时候咧，都见到好多嘅所见所闻咧，都系同咧一啲特殊嘅学童有关 系 嘅。 系啊，尤其是嗰边咧比较系更加严重，因为今次我其实第二次。去噶啦，我2018年去过一次，主要教嗰边嘅慈善机构啦，咁佢哋嘅特殊学习需要嘅老师啦，小朋友系严重好多，好多时都系唔系好喐得嘅，即系比较老瘫啊，或者系好多嘅迟缓啊咁样，系咯， 系咪同当地嘅一啲环境啊都有关系嘅咧？ 我谂系佢哋嗰个嘅谂法啦，因为其实我今次再去咧，咁我就同啲老师讲，喂，我两年前同而家系冇分别、哦，因为我有机会咧，亦都今次有机会系见翻咧上次有见过嘅小朋友、因为佢哋咧有个问题咧，就好多时咧佢哋会系注重发音，即系会注重讲嘢，咁但系其实咧喺一个残疾人士嚟讲咧，其实可能佢对佢嚟讲讲嘢系花好多时间，或者系终身都未必讲到，咁但系咧你完全摆晒时间。在一个嘅说话度啊，或者系发音度咧，咁就变咗咧，其实系浪费咗一个小朋友佢嗰个嘅生命。系啦，即系例如好似佢冇手嘅，咁你猛咁系要训练佢只手咁，或者系再装一啲义肢再帮佢咁样，其实嘅帮助咧未必系咁大，因为小朋友学习紧嘅，我讲紧小朋友，所以咧反而咧我就话啊，其实佢哋一个语言啊认知层面可以高啲嘅，例如可能啊同佢睇书啦。咁佢哋咧就初初都唔信噶，咁覺得嚇佢、都未識講嘢，點睇書咧咁？咁啊今次咧，我都亦都係好主力咧，就教佢哋咧，就俾啲小朋友去睇下書。咁佢哋都睇得到咧，啲小朋友原來好留心。去睇啲书， 即系因为卒之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一啲之前冇接触过嘅新事物啊，同埋一啲环境啊、场景啊等等啦、 啊。系啊，因为其实咧而家咧好多科技噶嘛，咁啲科技其实啲小朋友就已经可以读书噶啦嘛。 系， 因为咧你有科技，你可以嗱，你喺嗰个老师嘅层面咧，就可能同佢睇多啲书啦。咁、令到佢认知嘅层面系高咗之后，咁有电脑噶嘛。咁虽然佢哋唔系个个有电脑啦，咁、你帮助佢好多，例如可能嗰啲题目咧系做选。如果佢嘅肢体咧有个残障嘅话，其实咧我哋有啲嘅辅具帮佢咧，佢都可以拣到 A、B、C、D 噶啦嘛。 即系点样、 即系个滑鼠啦，嗱个滑鼠可能真系唔可以做我哋用紧嘅滑鼠啦。 即系唔系话真系可以手足式，然之后就用手指去揿嗰啲按键嘅咁。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系可以将一啲嘅辅助科技，即系我哋再加一啲嘅配件，系令到佢哋咧可能甚至乎佢只手指可能喐到少少嘅啫，即系可能讲紧系一个。 cm 都好啦，都叫喐到嘛。 嗯， 咁其实喐到少少嘅话咧，我哋系可以咧做一啲评估啦。即系当然唔系我啦，即系物理治疗师啊，同埋呢个职业治疗师啦。咁佢哋评估到嗰个人咧，佢系喐得到边一个位置，咁、佢就已经可以从个滑鼠咧就可以控制得到，去揾佢自己嘅资料。头先讲话，如果好似话要答题目，咁如果系选择题，佢已经可以拣到 A、B、C、D 噶咯。 嗯，即系起码嗰个手指可以揿到嗰个掣啦， 掂到嗰、那个去控制到嗰个地方。 嗯， 但系可能揿掣都有困难噶。咁可能咧，佢个头喐得噶，咁可能个头咧亦都会挤一个嘅 button 啦，一个掣咁样。咁可能佢只手指嘅少少喐到，控制到 A、B、C、D 之余，佢个头可以做一个压一压嗰个掣啦。咁就等于 enter 啦。咁佢就已经可以拣到嗰个 B 嗰个答案啦。 嗯，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咁因为每一个残障嘅儿童嗰个特色都唔一样喎，咁会唔会变相呢一啲辅具系真系要度身订造，每个人都唔一样咧？ 系啊，除咗度身订造咧，头先讲过就系仲需要可能唔同嘅专业人士一齐去做嘅。 嗯， 系啦，即系唔系话啊呢、這个物理治疗师做晒，咁原来物理治疗师啊，或者职业治疗师啊，或者系言语治疗师啊，咁好多或者一啲特殊教育嘅专家啦，咁大家系要 work together 去帮呢个个案咯，我哋叫做。 咁即系话其实咧，首先经历嗰个阶段咧，就系、譬如睇下咧佢需要啲乜嘢嘅训练，咁、然后咧再评估下佢，譬如身体机能上啊，或者佢控制能力上啊等等，可以用一个咩嘅途径去配合咧，即系将嗰啲唔同嘅器材去改变一下。咁变相系咪即系每人都有一套系自己度身订造嘅器材咧？ 系噶，如果系一个即系个案或者系个机构，佢哋系遇到一啲嘅合适嘅人，一个专业人士系同个小朋友系配合到嘅话咧，咁、个小朋友咧就基本上系真系两个世界噶啦。 哦， 即系你谂下一啲比较系严重嘅，可能系脑麻痹嘅小朋友咧，佢真系日日望住天花板噶啫，或者系最多坐喺度，可能个活动范围都系有限，同埋啲玩具咧都系啦，玩具可能都系人哋玩俾佢睇嘅。 嗯， 咁但系如果个玩具我哋改装咗之后，个小朋友自己玩，咁呢件事就已经好唔同晒噶啦。 嗯， 例如好似我咧，屋企咧都有个咧，好似我哋成日玩一啲玩具咧，好似例如企鹅咁样咧，即系摆只企鹅喺度转转转转转转转到上去，跟住咧行咪行到上去之后咧，佢就会转转转转翻落嚟嗰啲嘅， 系嗰个自动嘅机嚟噶嘛，即系佢自己本身有啲装置，可以将个企鹅公仔由下低一级级楼梯咁样咧就褪上去，上到最高咧就已经可以自己上落嚟啦。 系啦，就系呢一个。咁但系咧，原来咧你发觉你自己玩俾佢睇。同埋咧，你上樓梯嗰陣時咧有節奏噶嘛？咁、快啊慢啊咁，其實咧都係我哋控制，或者係有得佢開咗，佢有得佢不斷咁轉啦。咁但係原來對於一個殘障嘅小朋友嚟講咧，個玩具係可以自己玩到嘅話咧，咁就已經係好唔同噶啦。例如頭先講過啦，即可能係將個掣咧將佢外置咗，係有一啲嘅開關掣。我哋咧甚至乎係用一個 DVD 盒咧改裝咗，變得咗個係開關掣。咁、個小朋友可能系掂下个 DVD 盒，其实就容易好多噶嘛。你掂个掣系难好多。 首先个范围大啲先。 系只手，只手又好啦，或者脚又好啦，头又好啦，手踭又好啦，总之身体喐得嘅部位咧，佢就可以我哋摆喺嗰个位，咁你就自己控制嗰只企鹅点样上，点样行啊？咁变咗嗰个细路仔其实学紧嘢嘅，因为佢要控制嗰只企鹅嘛。 系。 咁当佢识得控制嘅话，头先讲，当佢再大啲，佢就可以控制电脑噶咯。同埋而家我哋学嘢嘅方式咧，系个小朋友自己上网揾资料噶啦嘛，就唔好似我哋以前咁，你俾本书你啦，呢本国文书，呢本中文书，咁同埋我哋咧，我哋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咧，佢哋有佢哋嘅一个学习方式噶嘛，咁我哋唔知点解佢要点样谂咧，咁其实如果系佢自己去 drive 呢样嘢咧。咁佢嗰个 motivation 就大好多啦。 嗯，同埋嗰个主导权喺佢自己度咯。即系如果佢想睇下出边嘅世界嘅任何专题咧，佢都可以操控到自己想学啲乜嘢咯。 系啊，好似而家我有一个嘅慈善机构咧，做紧一个，即系而家推动紧一样嘢咧，就头先讲就系话啊，佢嗰个身体机能咧真系唔系好喐得噶。咁、但系原来系可以一齐去打机。 哦，系啊，哇，咁好犀利添呢样嘢，因为打机俾人个感觉就系个反应要好快啦，同埋即系有时眼啊，同埋手啊，脑部咧都要互相配合噶。 系啊，即系其实有一啲嘅游戏程式啦，例如好似砌砖仔嗰啲咧，吓嗰、那个牌子啦吓，咁其实咧系可以大家一齐合作去砌佢出嚟噶。咁仲有咧，因为我哋啱啱去过台湾咧，睇过一个嘅示范啦，咁啊见到佢原来咧，我哋一个 joystick 啦，我哋咪系一只手指可以控制上下左右啊，跟住又有 褪前褪後嗰啲啦。咁但係咧，原來咧佢哋咧係可以有一塊有一個嘅 device 啦，有一個嘅儀器咧就是、一排嘅。然之後咧就好似電話掣咁樣插插插插插咁樣，或者係插線咁樣咧，插唔同線，一個向前，一個向後，一個發射，一個唔知跳起咁樣。咁咧就外置咗咧一個嘅 button 啊，一個掣。咁咧就可能大家可以大家去控制啦。就啊，你負責向上，你負責向下咁。咁呢件事咧就成全班嘅殘疾人士咧就可以一齊去打機啦。咁呢個係我哋進行緊努力緊，希望成功啦。 都係嗰個集體遊戲嘅概念咯，即係我哋細細個都有時會係玩呢啲集體遊戲，都係每個同學負責一樣嘢嘅咁。咁呢個概念就可以用到喺佢哋嘅身上啦。 係啦，咁如果係一個殘疾人士嘅話咧，佢可以多啲同人交往啦，同埋可以做到一啲嘅 achievement 啦，達到一啲嘅目標咧。我相信係對呢個成件事係一個好開心嘅事嚟嘅。 同埋喺互動上面，其實都亦都帶到俾佢哋自己一個自我肯定啦，即係知道、啊、大家都可以負責到一樣嘢嘅喎，我哋都一樣可以有我哋嘅團隊精神嘅喎。咁我諗呢個心態上都係有幫助嘅。 係啊，因為其實喺外國咧呢樣嘢已經推行咗一段時間嘅啦，都推行咗成年幾兩年嘅啦。咁我希望喺香港咧繼續去推啊，咁啊希望可以即係再多啲嘅人可以受惠到啦，同埋可以試驗到呢一個嘅心態啦。因為有時家長咧佢哋會諗話呢個有冇學術性噶？ 係咪即係學到嘢先會想用係嘛？ 學完之後會串到幾多個英文字母啊？ 好多都會係咁樣嘅目標為本啊嘛。 係啊係啊，但其實我哋嘅小朋友咧，佢係需要環境，係需要玩。玩完之後咧，佢先學習到噶嘛，即係好似我哋以前細個或者係外國人咧，佢哋真係周街玩、周街摸、周街去學，咁去學 都係一個探索過程嚟噶嘛，因為 係啦係啦。咁如果我哋有啲嘅遊戲啦、啲副具啦，咁其實當佢咧知得到啊，要點樣去控制嗰樣嘢，頭先都係講同翻樣嘢啦。咁佢將會係控制個電腦啦，或者係佢對於一啲嘅學習嘅嘢咧，佢會係自主咗好多。 係 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真係一個都幾大嘅喜事嚟嘅。 希望快啲可以见到呢一个新嘅里程碑啦。 系啊，咁其实咧喺国际性里边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节日嘅，你知唔知噶？ 我知道嘅，咁但系唔通嘉慧今朝想同我哋讲嘅系同呢一方面有关嘅节日？ 系啊，嗱，例如好似咧，听日就有一个嘅日子咧，咁咧就系、是、嗱，呢个日子咧，可能喺香港咧就暂时都唔系好常见，即系仲未曾推动到嘅。咁其实吓喺台湾咧，喺2013年都已经有噶啦。咁呢个咧，台湾咧佢就译咗叫做全球无障碍体认日，英文就叫 Global Accessibility Awareness Day， 简称就叫 GAAD。 系无障碍体验日，似系咧，听落系啲冇残障嘅人士去体验佢哋嘅生活咁嘅，点解？ 系啊系啊，咁佢哋台湾咧有做过一个咧，就系、是、例如可能话啊，我哋挑战唔用滑鼠一个钟，咁我哋用惯咗噶嘛， 系。 咁其实残障人士头先讲啦，就话用只滑鼠对佢嚟讲好大挑战。咁我哋体验下咯。嗱，香港咧，我哋都有即系视障嘅，就可能戴个眼罩啊，啲黑暗地方啊。咁呢一个喺香港都 我都有试过呢样嘢， 好唔好玩噶？ 个感觉好深刻咯，同埋好似仿佛觉得原来冇咗视觉啦。假设睇个世界嘅感觉咧系争好远嘅。 系啊系啊，所以呢个系叫做 awareness day 嘛。咁就系话真系俾我哋去体验咯。咁好似香港已经好好，即系头先你讲视障有呢个游戏啦。不过我喺澳洲读书嗰阵时咧，咁我系读听障，咁隔篱嘅班房咧就系视障嘅，咁佢哋咧就真系好体验，我睇到佢哋去做，但我冇去落手落脚体验，所以我都希望有。咁呢个体验日咧，其实我都希望即系第日有机会啦，喺香港咧都可以推广多少少呢样嘢。咁头先好似话啊冇滑鼠咁，哦原来肢体有障碍嗰阵时，我真系用唔到滑鼠，净系得个 keyboard。嗰種嘅困難係點咧？嚇、又或者係頭先你講啦，蒙住隻眼咁又點咧？又或者係我哋收埋一隻手又會點咧？我覺得呢一個嘅體驗又我覺得幾好嘅。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聽覺言語治療師方嘉慧 Clara， 我哋下次再傾過啊。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唔該曬 Miss Lam Lam 啊，有一則嘅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講翻啦，將軍澳道咧往將軍澳方向啊，近興田村咧就有交通意外嘅，嚴重擠塞啦，龍尾咧觀塘繞道啊，近呢個彩虹村嘅，亦都影響到咧觀塘道往將軍澳道嘅擠塞嘅情況啊，龍尾咧就去到啟業村，另外咧偉業街往油塘方向啊，近開源道咧一段亦都擠塞嘅，龍尾去到德福花園，接住咧要交俾彭仔同吉臣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唔止，我就拉埋阿朱海婷添。 系啊系啊 ，Cousin 早晨， 早啊， 朱海，哇，诶、哎、呢、這个咁诶咩？限聚令之后放宽咗，你出翻嚟啊，朱海。 系啊， 出翻山咯， 系啊， 翻山，翻山， 留意翻啊吓。 点样啊？点样啊？ 点啊？ 今晚八点嘅警讯你要睇啦。 哦。 因为而家骗徒都与时并进啦。 系。 系啦，而家佢哋咧就点样呃人咧？就打电话去扮系呢个卫生署职员咧。 哦。 咁啊，即系检查家居隔离人士动向啊。 哦，即系扮完嗰啲咩内地官员之后，而家知道有疫情咧，就转咗。 系啊。 转咗嗰个外号就话系卫生署啊， 仲要上你屋企去 check 你添，咁啊， 冇错啊，系咁啊，于是乎咧就系、是。啊，咁咪可能又套取你啲即係 個人 資 料 啦，令你蒙受損失啦。咁不過嗰啲假扮官員嗰啲咧，依然係繼續啊，即係佢哋唔 update 啊，嚇繼續啊， 繼續 有人中招嘅嚇，有啲喺外國翻嚟嗰啲咧，俾人外國讀書翻嚟呃咗幾百萬喎。 哎呀， 而家佢話冇睇過警訊喎，咁啊 嗱，咁啊今晚要睇啦， 係啦，咁啊去到呢一個日常八點半咧，就講下。喂，疫情之下嘅沙灘啊，而家啲沙灘咧， 系 又逼爆曬啦，因為又熱啦，咁、樣行山又驚中暑， 同埋泳池未開啊嘛，之前 係啊，去沙灘啊，喂，我啊諗起個沙灘，喂，咁如果你話上浮台嘅，限聚令係咪要數夠八個就唔准再上㗎啦？ 我依近排有去過，好似都多個喎，係 嘛？ 都唔止喎， 有唔係 我去， 八個 我見到人哋有。 誒咁咪如果嗰個浮台夠大嘅話，咁夠。1.5米咁都得嘅，系嘛？ 我真永远去到八个人， 距离一点五米喎，吓、 咁你想讲咩？ 呢样咧都要大家留意一下。跟住然之后家事日常咧，就会讲下啦，啲情侣同婚姻点样去长久啦。嗱、啊，呢、這个引言咧就话，爱是恒久忍耐，一段关系系咪忍耐得够咧就得嘅咧咁样？嗱，其實呢個咧引用錯誤，因為其實咧好長嘅嗰段説話係愛是恆久忍耐，嚇又有恩慈，不恥誇，不嫉妒，不作害羞的事，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喂，凡事相信，凡事恩，即係好長嘅，你淨係引用一句，係 咪來自聖經㗎？係 啊，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嘛。 你而家即係話寫呢一段介紹嗰個同事唔夠深入啫， 斷章取義咯。 哎呀，唔啱咯，嗬！ 系咯， 好彩有你补充资料咋， 冇错啦。 啊，详情就睇今晚港台电视31， 吓要正确噶嘛。喂，咁好啦， 冇、 时间 咧，系咁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毅报道新闻。在台北，蔡英文总统宣誓就职，展开第二个任期。蔡英文和赖清德副总统分别宣誓。蔡英文之后将前往台北宾馆，在户外发表长约25分钟的就职演说。预料他在演说之中将会强调两岸互动会维持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原则，绝不接受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现状的做法。未来处理两岸事务会循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目标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蔡英文又会提到，台湾将会继续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彼此伙伴关系。世卫大会视像会议闭幕，成员国一致通过由欧盟草拟有关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决议草案，内容要求世卫就应对疫情的手法在适当时候迅速启动公正、独立和全面评估。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欢迎，强调世卫比任何组织都更需要问责制，重申世卫将会继续领导全球应对疫情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世卫必须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公平，否则华府将会退出世卫。对于特朗普去信世卫，要求在30日之内改革，否则将会永久冻结资助，并重新考虑美国的世卫会籍。世卫话已经收到来信，正在考虑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定期服用抗疟疾药物强氯喹，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变异， 认为呢种药物可以令自己更安全，又话民众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服用。副总统彭斯话，佢并冇服用呢款药物，佢嘅医生亦冇建议服用，认为民众应该咨询医生嘅意见。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曾经警告，服用强氯灰可能引发严重嘅副作用，包括心脏问题。白宫医生康利话，佢同总统已经讨论过服用呢款药物嘅好处同坏处，双方同意潜在好处比风险多。法国一批国会议员宣布退出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令马克龙在议会之中失去绝对多数席位。七名原属共和国前进党的议员据报不满马克龙的环保和社会政策，宣布退党，并加入名为生态民主团结的新政党。新政党共有17名的成员，包括马克龙的前支持者。他们的决定令共和国前进党在国民议会577席之中差席才过半数。有新政党的成员说，他们会采取独立的路线，不会与政府或者反对派结盟。分析认为，如果马克龙想通过法案，将会需要更依赖另外两个偏中间派的政党支持。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6点，升43点，总成交金额69亿3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8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3蚊，升3蚊；阿里巴巴210蚊，升2毫；周黑鸭3.93元，跌2.1元。友邦保险71.2元，升8毫；中国移动56.7元，跌2.5元；中国平安79.1元，升5.5元；小米集团12.78元，升1.2元；美团点评126.2元，升4毫；石药集团16.02元，升2.4元；平安好医生99.05元，跌1.9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84，瑞士法郎0.97，加元1.392，人民币7.102，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580点，升147点。港金现价报16,13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8.12美元，卖出1,75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咗最挤塞嘅地方啊，喺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严重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星河名居，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去翻将军澳道挤塞，龙尾喺启泰苑噶。咁另外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开源道挤塞，咁车龙排到德福花园，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都系挤塞，龙尾喺联合医院对出，太子道东去翻观塘道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彩怡花园，牛头。角度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咁车龙排到去伟业街东隧嘅九龙出口咧，去翻将军澳道咧都系受到影响噶。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连德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康华苑挤塞，咁龙尾排到去德田街噶。重复多次啊，就系将军澳道咧有交通意外啊，咁有影响到观塘道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咁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咁有严重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星河名居。 居，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去翻将军澳道挤塞，排到去启泰苑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开源道一段挤塞，咁龙尾喺德福花园对出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挤塞，咁龙尾排到联合医院太子道东去翻观塘道咧都系挤塞，排到彩怡花园牛头角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伟业街东隧嘅九龙出口去翻将军澳道挤塞，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出啦。咁连德道去翻将军澳方向啦，近住康华苑一段挤塞，排到去德田街噶。咁而家好挤塞啊，揸车人士请你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喺屈地街。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嘉林别墅对出。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都系挤塞，龙尾接近朗日峰啊，就系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接近朗日峰。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方向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继续晨光第一线，时间嚟到早上9:40啊吓，咁啊继续都系28度嘅室外气温啊，相对湿度83%啦。咁啊今天嘅享乐时代咧就轮到我彭仔啦。咁啊 上一次介绍嘅餐厅都带嚟好大回响， 系啊， 都有啲咁啦，所以暂时我都唔去住啦。 既然介绍咗，费事喂你咪彭仔，我日日都听你噶， 唔系嗰样啊， 等位啊。 啊，朱海婷会有同感一啲，就係、是、呢过去呢我哋嘅元老呢阿陆Sir咪教落嘅。你呢讲完之后呢多咗人去呢佢做唔切啲生意呢啲質素唔知会唔会保持到啊。 你去多几次去到嗰刻你觉得可以停一停你就介绍啦、哎。 真係。咁所以我都唔去住啦。 介绍呢个。 喂咁今天呢就嗱阿O啦，有朱海婷啦，有小白喺度啦。咁各位停做乜走音啊你。小白突然之间走音。好啦。咁啊，各位聽眾咧都唔知係咪屬於呢一種咧，中意食下零食嘅人咧嚇？ 係啊， 大家都中意係嘛？ 係啊，睇波嘅時候必食啊！ 我又好少食咯零食， 好少食，一般咯，同埋唔可以太唔健康咯，盡量。 而家反而喺寫字樓咧多咗咧食零食啊，係可能同啲同事咧 關係好啊， 唔係都係冇，都係嗰種咧，即係唔係好識得去 保持一個健康飲食咁樣。咁好多同事咧都買咗好多啲零食喺度，咁所以食零食咧都多咗啊！喺呢一個日間 office 嘅時候，咁我咧就發現咧。咦，有啲零食咧，原來咧啲口味咧都幾特別嘅。咁唔單止話零食啊，以至到一啲主食啊，主要嘅食糧咧，都好似咧越嚟越多咧唔同嘅品味同埋口味咁樣。咁啊，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啦。 好。 咁啊，其中咧，如果以零食咧，就最近咧有朋友介紹一種零食俾我。嗰種零食咧，佢就係響即係團購網上團購買嘅。咁係乜嘢咧？就係響呢一個嘅外國啊。韓國係咪韓國咧定係日本咧？好似係日本嗰度出嘅，咁咧就係、是、因為朋友咧佢分咗啲俾我食啫，咁係一支咧百力滋咁嘅嘢，即係嗰啲嘅脆條啦。咁佢但係有咩咁唔同咧？就係佢嗰個口味咧係爆炸糖。 但有冇爆炸糖嘅口感？ 爆炸糖 嗱，当朋友话 咁去日本啊，日本 有一啲新出嘅百力滋系爆炸糖百力滋，呢啲咁嘅饼干脆条咁，系咩嚟噶？古灵精怪咁样， 佢系个爆炸糖，系个爆炸糖味定系爆炸糖嗰种滋啦滋啦？ 嗱，好啦， 达达嘅应该系。 咁咪于是收到个实物嘅时候咧，其实嗰支实物咧就有一啲咧嗱，普通嘅呢一啲咁样嘅饼干脆条咧，咪好细条好幼嘅，咁、但系佢嘅卖相就唔系嘅，佢系粗嘅。 哦，即系珍宝装大。 系啦，珍宝装嗰啲叫做。 然后每一 支 都系独立包装。 冇错，独立包装。咁佢点样咧？搣开咗之后咧，你见到咧嗰支嘅饼干脆条咧就本身已经好粗啊。 系啊。 然之后咧，佢其实有一浸，有一任唔系有一 浸， 有一浸朱古力。 哦，朱古力先。 哦 系染咗喺度，然之后咧个朱古力里边咧，其实就系藏咗好多嗰啲嘅 爆炸糖。 炸 糖 哇！我想问下，我想问下你哋细个嘅时候有冇食过爆炸糖先？ 梗系有啦，其实 而 家年代都好兴噶， 而家都有系咪？ 同埋咧食爆炸糖咧，你喺个耳仔听到自己口腔嗰啲声咧， 啵碌啵碌啵碌啵碌， 系有一种古怪嘅诡异，但系你好 enjoy 咁样。 好啦，嗱呢一种嘅爆炸糖咧，即系同其实咧我哋儿时以至到依家咧。都冇兩樣，即係嗰個質地咧都係咁樣粉粉碎碎咁樣嘅，咁、然之後咧跟住佢就黐咗喺嗰啲朱古力度啦。咁你食嘅時候咧，你咬咧。咬落去 dab 咧，你係真係感覺到有爆炸糖嗰種嘅口感嘅。 都話，但係未試過爆炸糖溝朱古力嗰種嘅感覺。 其實都冇乜嘢，你依然都係朱古力，係食到朱古力，但係佢只係多咗咧，嗰個口感係啦，多咗啲爆炸糖口感咧，就係 blah blah blah 咁樣。咁我咧都因為我手上唔多啊，咁所以咧我就喺早日嘅時候，我而家唔係諗住拎出嚟。 你好似突然間入一入個褲袋，我就得翻一條。要你三个拆包剪揼， 其 实 唔 使 啊！你拍一橛仔，我都想试，可唔可以啫？ 咁呢个动作咧，我已经做咗啦，喺之前就喺 office 嗰度咧，就俾啲同事喂，使唔使试下爆炸糖百力滋啊？于是乎咧，我哋就搣碎嗰条咧，就大家分享试下啦。然之后问翻大家啲口感点，咁样都系个感觉，即系话。有少少爆炸糖嗰種口感啦，即係佢唔係太豐富嘅，但係咧就有少少得得意意咁樣咯。咁啊，所以都係我諗過下口癮啦。 你食到用碟字啦，得得意意啊！哎呀， 大件事，大件事啊！弊家伙， 證明係好開心啊！ 肉肉酸酸啊！ 證明吃得開心啊！吃得開心。 咁呢一個咧就係叫零食啦，其中一種啦。第二種嘅零食咧，其實呢一個咧都係見曬報嘅，但係咧原來今日520咧先正式咧 online 有得買喎。 乜嘢啊？ 就係咧，我相信我哋幾個呢個節目主持人咧就會聽過啦。蟋蟀脆片啊！ 我未 冇听过， 哦，就是我之前俾你睇嗰个啊， 系啊，小白俾我睇嘅，咁咧就话说咧，有一间系即系日本嘅卖日用品啊，又有零食卖嘅嗰间 四个字嗰间 头咧， 系咪好激噶？ 唔系激嗰个有五个字嘅， 佢唔系无良嘅， 哦， 即系并不是无良嘅生产商， 系 咁咧，佢哋咧就推出咗一个叫做蟋蟀脆片，或者叫蟋蟀鮮貝啦，即系可能。台灣人會叫鮮貝，即係餅乾啫。咁意思即係話咧，佢用咗蟋蟀磨成粉末，跟住咧就將佢製造，即係好似日式嗰啲蝦餅啊。 咁樣蝦味嘅脆片，大家食過啦， 唔使預我啦。 唔係，但係其實咧，人哋呢一種咧，佢係用用咗一種叫做黃斑黑蟋蟀，咁咧就係飼養嘅，人工飼養，咁即係話咧唔係污糟邋遢嘅咁。咁因為咧即係未來世界就係食昆蟲噶啦嘛，嚇係咁講噶嘛。 我哋生活喺而家呢個年代真係好啊 ，Heidi。 我諗我生存唔到去個未來咯，咁死啦。 咁啊呢一種嘅脆片咧，原來話咧係今日咧正式喺 online 有得買，即係佢係咪喺門市賣咧未開始？咁因為佢要睇下啲反應點樣啊。咁咧但係呢一個嘅蟋蟀脆餅或者鮮貝咧。你都唔好以為係新嘢，其實在此之前已經有一隻咧蟋蟀能量棒噶啦噃，咁佢有朱古力味啊、香蕉味啊、蘋果味噶啦噃，嚇咁呢一啲嘅蟋蟀脆餅咧，再新出嘅一種零食咧，就睇下大家接唔接受到啦。咁香港暫時都未有得買啦。如果 呢個係挑戰嘅項目嚟嘅，有啲朋友或者啲綜藝節目挑戰， 如果唔話俾你聽咧，佢係蟋蟀做 嘅 咧， 其實唔覺嘅咁樣， 係唔覺 嘅。 佢一塊塊餅， 不過嗱，我建議唔可以去咁樣困啲女孩子試，因為咧你講真係要講清楚， 好粗俗嘅呢個字， 粗俗咗啊！因為會嬲嘅。如果你唔講，你俾咗我食，但你同我講，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啲真係唔中意，會想反胃。或者會鬧你噶。 好啦，咁另外有一種咧，就唔係零食啦。咁呢一種咧，講俾你聽，可能你會有興趣試啦，張愛婷。 係 呢一種可以當正餐咁食嘅，係餐肉。 係 OK 啊， 但係叫新餐肉。 新餐 咩齋嚟噶？ 係啊，新餐肉啊！咁呢輪咧又係見到咧有一個宣傳，不過咧又係依家未有得賣，要七月先有得賣。係啦。咁新餐肉系咩嚟嘅咧？咁其实即系素啦。咁素食咧，佢入边啊话有黄豆啊、小麦啊、红菜头啊、芥花籽油啊咁样去制成嘅。咁咧，当然大家想知道，喂，新餐肉嗰个味道系点样嘅先？咁咧，有食过嘅人咧就话嗰个味道啊，同埋个口感咧都似食餐肉嘅。 系 不过咧就冇真正嗰啲餐肉咧嗰、那个肉质咧咁松化咁讲嘅。 煎翻佢脆口会唔会好啲咧？ 系啦，咁。呢个就睇下敢唔敢试先，呢、这个就 好试唔试之余，我哋嘅交通消息咧就要一试一试嘅，我试嘅呢个。 我以为佢唔正面答你添， 餐肉试好就即刻讲下交通消息先啦。 系有咩消息？ 好啦。将军澳道往将军澳方向近兴田村有交通意外，是严重挤塞，龙尾就是观塘晓道近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往将军澳道是挤塞的，龙尾就是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伟业街往油塘方向近顺业街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就是德福花园。 哇，好好挤塞喎， 都挤塞了好耐。 咁可能要入去将军澳的朋友试下，睇下系咪搭铁路先。 系啊，可能帮到手啊吓。 咁我今日嘅报告完毕啦。 系。 2, 3, 5, 6, 7, 2, 3, 5, 6, 7, 做动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若然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散步，一间睡房软熟被铺，一家便温暖，没有家私的家里，一起跳舞。2, 3, 5, 6, 7, 2, 3, 5, 6, 7。 层楼的家有冇住过咧？ 梗系冇啦， 我有啊， 你有啊？ 咪九龙嗰个天际嗰个酒店咯。 哎呀，我冇啊， 我试过喺度瞓过一晚，喺一百层楼， 感觉系点噶？ 咯，感觉点？ 系乜都睇唔到啊！ 我记得，因为好大雾嗰日， 啊、 我记得你话个把鬼嘅嗰次系。 不过唱歌呢个就唔把鬼，梁咏琪嚟嘅。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小白， 冯太，早晨， 早晨，冯太， 早晨， 你好，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冯太，我知道你嘅。嗱，老公生日喎，系咪啊， 冯生？ 系啊，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啊，冯生， 同老婆甜甜蜜蜜。 多谢多谢，我 食得几甜， 今日520系更加甜蜜添啊！我爱你啊！ 系啊系啊， 正日嚟噶，今日系。 系啊系啊，今日系啊， 双重喜庆啊！ 系啊，今日系啊，冯老爷嘅70岁大寿啊！ 老爷。 系啊，咁我就祝佢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继续 keep 住跑步呢个运动。 平时你屋企都系叫佢老爷咁样噶，系咪啊，冯太？ 喺朋友面前啦， 系啊，哇，好俾面老公啊， 系啊， 最中意啲老婆， 闩埋房门啊，梗系我话事啦，系咪先？ 唔系闩埋房门，老爷， 有好多嘅称呼噶，系通常即系如果有小朋友啦，老豆你快啲去整啦咁样，但系其实系人孩子嘅爸爸嘅。 其实大家结咗婚几多年啊，冯太？ 我哋结今年45周年噶啦。 哇！45周年咯，好紧要、 啊。系啊，我两年前都有打过上嚟，祝我哋结婚周年噶，喺你哋嘅节目。 诶，咁啊，过多几年就如果50年系咩婚？ 金婚咯、 啊。哇，金婚啊！ 系啊，今年就系蓝宝石婚。 哇，好嘢哦、啊！ 睇系有晒，最尾今年系咪要收粒蓝宝石嘅？ 唔系唔收系咪？ 收咗啦， 收咗啦。 恭喜晒啊！ 人生太太胜利组啊，太太胜利组啊！ 阿朱海婷，呢个系偶像嚟噶啦， 冯太。 喂，咁你开始储齐晒噶咯？由第一年结婚开始， 储 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嘅礼物，好似咧我哋睇个复仇者联盟嗰啲宝石咁样，唔同颜色，红宝啦、黄宝啦， 可唔可以用一个好啲嘅名咧？ 复 仇者， 冇办法，可能立体啲啊，话晒全球都知啊，嗰只手套入边啲宝石，阿冯太全部齐晒啦，系咪啊？ 系啊，都要系啊。 咁啊，嗰段婚姻又唔系求呢啲嘅。 但係都好。 不過有就好啦，不過有就好啦，通常都係咁啊。不過有就好啦，咁啊，阿馮生都好識做，都係一個好男人嚟嘅。 係佢好識做嘅，同埋佢都好浪漫嘅。 哦，講求其講一個嚟聽下啦。 近期有咩浪漫招數啊？ 係啦。 好多时喺我哋我生日啦、都会送花俾我咯。 哇，咁啊系， 都系噶。有阵时话老夫老实，哎呀唔使啦，都唔系噶，都中意噶。 我问啦，阿小白，你有送过花俾你老婆吗？梗 有啦， 咩时候啊？唔系清明重阳啊？ 系啊，唔系嗰啲啊，情人节都有送啦。 系咩？ 好啦，我哋问翻冯太先啦，气氛咁高涨嘅时候，好唔好啊？喂，冯太有咩说话要同阿冯生去讲翻咧？藉住呢日啊，佢大喜啦、啊、有咩同阿老公讲啊？ 咁啊系啦，阿冯老爷，你70岁大个仔啦，咁你诶继续要保持身体健康，同埋我哋两个都要开开心心过每一日，珍惜每一日。 好，一定系咁样啊！ 今日歌正啱晒啊！ 好好 sweet 嘅歌曲拣嚟系咩啊？ 卢冠廷嘅陪着你走，系咪啊？ 送俾冯老爷、冯太， 好，多谢多谢，系， 好，拜拜， 多谢你，拜拜 拜拜拜。 谁说时间偏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 哇，好好听嘅一首作品啊，嚟自卢冠廷先生嘅《陪着你走》。 嗯，我觉得阿冯老爷同阿冯太嘅爱情故事 好 听， 好浪漫啊，好 sweet 啊， 更好听、啊。 呢只歌都送晒俾所有听众啦，因为今日呢个系浪漫嘅日子啊。 好，听日见， 拜拜。 拜拜。